检测、疫苗接种和治疗。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发表声明说，紧急状态将会再次延长到5月11号，然后终止。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南海北部的一道云带正是靠近沿岸地区。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气温进一步回升，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054点，是跌了3点，总成交金额371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5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53点，跌4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4.8，跌了2.8，阿里巴巴108.7，跌3毫，美团173.3，跌2毫，盈富基金22.2，跌咗2仙，南方恒生科技4.48，跌咗1.8，中国平安61.3，升4毫，比亚迪股份245.8，升6.2，药明生物64.45，系跌咗2.55毫，友邦保险90.3，升咗9.5，京东集团234.4，跌咗3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9.692，瑞士法郎8.482，澳元5.53，加元5.86，新西兰元5.073，欧元8.511，每百日元对港元6.0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06。日经平均指数报27399点，跌34点。港金报1797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5.4美元，卖出1925.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加士居道天桥啦，咁较早前咧，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啊，清理咗大约系4分钟啦。咁桥面嘅唯一行车线咧，头先需要封闭，咁而家封路重开，龙尾排到去果栏噶。咁再重复多次，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对出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封路重开，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对出。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快线由于有锯树工程，现在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一段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都有啲道路工程需要封路提一提你噶。喺九龙区佐敦嘅德成街啦，去翻国士道方向，介乎德兴街至到国士道之间嘅唯一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就系封咗德成街去国士道方向，介乎德兴街至到国士道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啦。咁另外啦，新蒲岗的四美街早前由于火警影响，现在去彩虹道方向，介乎六合街至到彩虹道之间的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另外在港岛区，较早前北角七姊妹道的水管急收需要封路，现在封路重开，长过10米的车就可以沿着健康中街左转回去七姊妹道，巴士都行回原有路线。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揸车去到同轻铁路轨交界路口的时候，谨记要遵守交通灯号，千祈不要冲红灯。最后环保处提提你，装修废物咪乱抌，会影响环境同路面，下载好好抖 app 回收一手就搞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晨早晨，开开心心又一低日，我系梁继昌。 我谂相信一切都回复正常噶啦，系咪啲甲放晒啦？不过大家要等紧嘅就系应该系咪2月14号情人节？ 系啊， 系啊，要开始谂下买啲乜嘢礼物啦。 系啊， 我哋大家嘅情人，我系瑞瑞。 初十啦，十全十美，十卜十卜，我系十卜强。 好嘢， 好嘢。继续三小时嘅 party，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嚟啦嚟啦嚟啦嚟啦， 礼拜二咯， 日日喐一喐，唔会变阿叔，啱唔啱啊？ 你唔喐佢就缩。 今日有冇软脚啊？软脚蟹哥哥，有冇马身前蹄啊？ 冇啦， 关心你啊，好关心你啊， 姐姐姐姐， 系啦，减到肚腩啦，咩事都冇。 知道 ，OK OK。最近健康嘅风骚快活人，人日听下笑下，咩烦恼都冇晒啦。有雨晴庆，热情的三号呢个版本。 整啲衫幕开始我哋嘅三小时嘅节目吓，早晨早晨，今日天气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气温咧进一步回升，即系话咧我哋嘅春夏秋冬咧几日内咧全部 正晒， 玩晒系啊，玩晒，我都系啊， 春完就夏，夏完就秋，秋完就冬咁样， 系啊，正啊， 有乜所谓啊？你点嚟我点去啊？ 我知道有啲地方咧仲犀利啊，嗰啲叫做诶气温嘅上落咧， 嗯，吓系啊，一日里面系啊，日日。温差十 几度啊，人哋仲犀利啊，有啲吓。好啦，咁啊，跟住我哋嘅节目咧，不如咁咧，今日咧做一个好特别嘅心理测验，唔系测人嘅，测四只脚嘅猫星人，咩叫猫星人吓？嗱，咁咧其实测啲乜嘢咧？其实人同动物一样啦，因为咁啊，动物同人一样，都有心理的。健康与不健康嘅， 同埋都有一啲叫做 body language， 嗯， 系咪即系身体语言啊？系啊。 我分享一个好耐以前咧，即系呢个系我自己做得唔好，因为嗰阵时咧冇太认识嗰种嘅生物，叫做灰鹦鹉啊，好多年之前啦。咁嗰阵时咧就因为你知香港咧比较地方唔系好多啊，即系每一间屋都唔系好多地方，咁啊好想养灰鹦鹉咧，因为人哋话灰鹦鹉咧系鹦鹉类中最聪明嘅一种咁样。咁啊，真係養咗喎！咁但係因為地方唔夠，咁同埋佢嘅體型咧，唔係一般雀仔咁大嘅，佢係大雀仔嚟嘅。點樣形容咧？都成尺幾尺幾㗎？係 啊， 好大隻喎！而家 大隻 啊！個龍係膊頭都有壓力㗎， 企身龍嚟嘅，即係唔係就咁啊？公鷹阿伯嗰啲手撐住嗰啲， 你兩個咩？你 我見過， 你見過人？咁你點知佢企喺嗰個膊頭嗰度？ 因為我鬥過佢。 哦，你鬥佢啊？用咩鬥佢？用说话逗佢，逗佢快乐。 咁嗰只唔系灰鹦鹉， 我肯定唔系啦。 嗰只系女女鹦鹉， 咪系咯。 所以女女鹦鹉企喺个膊头系有压力。 就算系一个灰鹦鹉，但系一只乸，佢都会逗佢。 女女鹦鹉企喺个膊头系有压 力嘅，就好难讲。 咩叫女女鹦鹉啊？ 我知得咩鹦鹉啊？姓灰嘅系咪？ 我唔知个世界有冇一只鹦鹉。 灰色就叫灰鹦鹉。 好啦，咁咧我就将，因为我嗰时咧就将佢摆咗一个工人房，工人房咧就喺转咗角入咗去，即系冇，即系平时你唔会有人经过啊，哦，咁就开始佢心理就唔平衡啦， 好惨咯，咁 点解你要摆佢嗰度？ 系咯， 第一因为真系唔够地方啊，出边个厅好窄啊，咁我都系一个，我专登仲要搵人订咗一个，订咗个企身笼，即系好似动物园咁咧，大笼嚟嘅，一个笼。咁因为咁大，咁我谂住成间工人房俾晒佢用啦，咁就摆咗嗰度。点知佢觉得好孤独啊？ 梗系啦， 因为成日佢又见唔到你哋，你哋一听 到声， 你哋一听， 系啊， 我听到声，但系佢又见唔到你哋，你耐唔耐先又同佢玩下？咁佢就有一种鹦鹉嘅心理嘅唔平衡，就会点咧？拔毛症啦，你知唔知咩叫拔毛？一毛不拔啊，系啊，即系自己掹自己啲毛，系啊。咁我收尾，哎呀，真系冇办法。咁于是咧就送咗俾一个好锡鹦鹉，同埋屋企好多鹦鹉嘅人，咁佢就好开心，养到今时今日。嗰个鹦鹉咧叫家宝啊，我仲记得吓。好啦，猫星人 家宝啊，点解叫家宝嘅？ 家有一宝嘛，即系当时我觉得佢系可以带嚟好多欢乐啊嘛。 哦，系啦，我以为系你其中一个前度添。 喂，你千祈唔好乱讲， 我其实。 我真系乱讲嘅，系啊，冇俾我 讲 中啊！ 但系我头先呢个踢咧系有意嘅， 我真系乱讲啊！系啊，系啊，大家唔好乱咁。 我同你剪咗嗰段，重乜剪？ 你咁紧张做咩啫？你身有 梗唔系啊？ 我真系乱讲嘅啫，你唔好 elaborate 件事，我收唔到科。 好啦， 我想睇 猫星人嘅心理测验。首先咧，每一条咧，佢有三个答案，咁我话埋俾你听都得啦。第一个答案咧 ，A 啊 A 答案咧，即系话佢系唔系咁好嘅，即系个即系唔系几开心。B 咧就 O O K K 啦，而 C 咧系最开心嘅一种猫。咁你一听你就知啦。好，第一条问题，你只猫系咪经常好似闷闷不乐咧？喂，其实我有时我真系唔知佢系咪闷闷不乐， 咪咯，总之 呆呆呱呱咁样，你会唔会噶？你嗰只 闷闷不乐，唔系闷闷不乐， 即 系 佢 其实佢 牛牛斗斗咯。我只系话佢，如果人嚟讲。佢有啲似马小强咯，即系唔出声咁望住， 系啊，你嗌佢，你嗌佢，佢系咁要佢耳仔喐下就算噶啦嘛。 咁咪开心唔开心？ 等我 冇嘢咯，佢正常。 变晒只马先啊！而家你同我 我依家系只马。 我依家系一只猫啊！我依家讲紧，你变咗只马做乜嘢？ 你答错先。 我想感受一下啊 嘛。我就咁啲讲，边只马嚟做乜啫？我而家讲紧嗰只猫嘅心理状态，你一只马，你 几乎唔出街嗰啲 啦。我越嚟越多机会系咁噶啦，希望大家要唔好介意。跌咗我嘅嘢， 我变翻个人， 好啦， 系啦，唔需要啊嘛。 系啦， 系啦。 咁啊，第一个答案咧， 我豆豆冇嘢，其实我觉得阿正。 佢问你阿妈咪经常闷闷不乐，第一个答案 A 就话。系咯，佢对玩具冇咩兴趣，亦都唔系好食嘢，成日自己匿埋一边咁样啊！呢个就我头先讲咗啦。 唔食嘢就有问题。 系、嗯、 啦，系啦， 而 系你好多时候你见到佢会十八个钟头佢瞓紧觉啊，你有、嗯、你冇烦啦。 猫系长时间瞓觉嘅， 系啊。 好啦 ，B 啦，一时时啦，玩游戏嘅时候咧就好似心不在焉，玩一阵就唔玩啦咁样咯。C 唔会，大部分时间好活泼吓咁样咯。咁所以如果你听完你就知道你自己睇下啊佢属于边类呢咁样吓、 嗯。 好啦第二条心情唔好嘅情况持续几耐呢 ?A, 一两个礼拜咯 ,B, 一阵阵咯即係唔系经常出现。 嗯、 C, 冇喎从来唔觉喎。 嗯从来唔觉。 係啦咁即係健康啦、 啊。 有冇咩原因佢唔开心啊 ?A, 有因为多咗啲其他宠物、 嗯 或者因为搬屋去咗新嘅屋企等等等等。 嗯嗯嗯、 B,嗯，我唔知道，唔确定。C 冇啊，最近一切如常。 嗯， 好啦，下一个咧就系、是、啦。宝贝猫唔开心，你会点做啊？即系你只猫唔开心，你会点做啊？ 嗯。 A 咧咪安慰佢咯，叫佢去名咯咁。 嗯。 B 俾零食佢，等佢开心。 嗯。 C 会当睇唔到，好似平常一样。 B 我会 B，、嗯、我会氹翻佢。 如果你最后一条咧，我会即系抱住只猫， 抱住佢咯，同埋就系做佢中意做嘅嘢咯， 氹 翻佢开心咯。 好啦，最后一条咧就系、是、啊，唔系最后一条，即系当你想同佢玩嘅时候，佢会点啊 ？A 望一望你，跟住唔睬你啦。 睇下玩咩咯， 系咯，正常。 我嗰阵有啲惊噶。你咪惊羽毛啊佢， 唔得人哋发发嗰啲， 猫中意个 就系、是、啦，哇！我就买咗几贵嘅条羽毛，佢就话哇呢一只啊好劲啊，十个人就翻嚟， 带佢翻去啊，佢系盲毛嚟噶嘛， 哦，盲毛佢唔玩嘅，羽毛佢都惊啦，你谂下更带个盲毛翻嚟，佢咪仲惊？ 我前世系咪得罪你两位？ 唔系嗱，羽毛我有兴趣嘅， 得罪你两位， 睇下你系咩鱼啦。 唔系啊，因为咧就我真系会同佢哋咧会想买一啲比较好啲嘅玩具俾佢啦，咁啊梗系会探讨一下。就佢哋话咩羽毛就最中意噶啦，十个有十一个都会翻转头买噶啲主人，跟住我咧就去买嘅时候，买咗翻嚟之后，佢惊啊，就自己走上去楼上嗰度咧，死都唔肯落嚟啊！ 可能佢有啲童年阴影， 我唔知啊，佢以为系一只真嘅雀咯， 但系咧养 佢都惊， 几贵啊！但系最尾都系送咗俾人啊，要 养猫嘅朋友们咧，包括你啦，唔知道你只猫中唔中意咧，就系咧。好中意匿埋喺啲盒啊，譬如你买啲譬如电器咁样，佢好中意跳入个盒里边啊。 有几细只盒佢都会噶， 系啊， 鞋盒啊最中意。 好中意玩 啱啱好嘅，系啊，佢搣晒啲肉出嚟噶啦，但系就系啱啱好嗰啲。 又或者咧，佢好中意找嗰啲盒，即系两匿入去啦，或者找嗰啲盒，系啦。咁呢个咧经常发生喺我屋企嘅吓。好啦，咁跟住咧就话，如果你同佢玩游戏，佢反应系咩啊？第一望一望唔理啦，第二要引佢引咗好耐，玩一阵又唔玩咯噃。C 心情唔好嘅时候唔玩咯。心情好咪玩咯，因为猫都会有叫做情绪高低嘅时候。 我睇系乜嘢？如果我玩嗰个镭射笔嘅话咧，佢就会癫咗嘅。系啊，镭射笔对于我嚟讲亦都好开心嘅，系啦，因为其实我企喺度嘅啫嘛，我唔使喐嘅。跟住咧，就个镭射笔佢嗰点咧，红色嗰点咧， 追到傻咗， 我追到癫咗啊！ 冇错， 系啊，跟住仲要系你唔玩啊，我就唔玩啊，玩好耐啦， 佢捉住你玩。 唔系啊，然后我将个镭射笔摆咗喺边度嘅话咧，佢就坐喺嗰度望住。 佢唔会停 啊！你系啊，我 坐 你系 啊，好得意。 红点我 系啦，佢唔厌嘅， 佢唔想赢， 即系都系狗仔玩掉波咧，执波咧，佢又唔厌嘅。 系啊，掉到你攰啦，佢都仲系会咁。 佢都仲未攰， 系咧。 嗱，好重要一提就系，佢会唔会主动向你撒娇咧？咁样 A 就系唔会啦，成日自己坐埋一边。B 会噶，成日对我喵喵叫，又中意我只脚边磨嚟磨去。C 唔一定，有时会揾我，有时中意自己活动。 系佢间唔中。 系啦，嗱，咁所以睇翻头先嘅问题咧，就系话咧。A 嗰啲貓貓咧就麻麻地啦，即係嗰個健康情況、心理健康情況。 嗯、 B 嗰啲就嗱 A 選 A 嗰啲朋友要注意啦，你嘅貓貓咧有憂鬱症嘅傾向嚇，咁、啊、而 B 嘅朋友咧，對唔住啊，我揭翻後邊先。 嗯、 B 嘅朋友咧就係好啲嘅。 即係佢心理咧唔係唔開心，不過間中咧你都要多啲留意佢。而 C 嘅朋友，恭喜你有隻非常幸福、好健康嘅貓咪嘅，係啦，咁咯。 OK， 每一个朋友，我谂养宠物嚟讲都系要留意多啲咯，即系佢哋嘅心理健康情况啊，就唔好觉得佢好似一个家私咁撇低佢，就有一个自己屋企啊。 我觉得唔会啊，系啊，但系其实佢会分噶咯，因为我屋企有两个人嘛，咁咧其实你会 feel 到嘅就系其实咧边个系佢个主子咧，就是、我 Honey 咯， 系 啦、 啊，反而系 系冇错，佢因为翻嚟嘅时候又或者嘅就系你会见到佢有两个好大嘅 对比， 唔同嘅对比嘅就系、是、咧，我 Honey 咧翻嚟嘅就唔知点解佢唔系揸车翻嚟噶嘛，总之嘅就系、是。佢落咗車，佢即係佢行翻嚟嘅時候咧，任何時間 佢已經鼠耳仔， 佢即刻就會跑出去個露台嗰度坐喺度喵喵喵喵喵，係唔知點解佢知道佢幾時翻嘅。咁咧就仲要翻到嚟嘅時候 咧， 係啊。咁總之佢就係我個 Honey 咧，佢最中意嘅就係磨佢只腳咯，即係佢只腳、可能係除咗對鞋或者除咗對襪之後，佢有啲味啊，佢就喺嗰度哇！ 係啊，貓係咁，係 咁 身磨佢， 真係磨佢，留啲味喺佢個腳嗰度。跟住如果我個 Honey 唔摸佢嘅話咧，佢就會咬 掂我，掂我。 但係我係唔 你出面係咪有第三者？係 啊，我係唔會嘅，完全係得到冷待。即係我翻到嗰只靜嘤嘤，佢就匿埋瞓覺。我成日都到你喺邊啊？你喺邊啊？你喺邊啊？有幾次係揾佢。唔到我打俾我 Honey 佢就唔使驚，佢應該喺樓上喺邊度邊度邊度，或者真係揾佢真係喺嗰度瞓到覺。 哇！咁犀利 嘅，你情何以堪咧？你知唔知啊？我翻到佢真係當你死嘅，喺佢肚餓啦，佢就會啦，佢就會過嚟揾你，死地氣。 但冇辦法，因為佢嘅選擇唔係你嘅選擇。 係啊，但係佢個樣都係好高傲嘅，就話：我肚餓啦，好快啲俾嘢我食啦， 俾面你先嗌你俾我啊！ 我可愛咧。 有啲貓高傲起上嚟幾高傲嘅， 好遠噶。 哇！但你話佢跑出去露台嗌咧，我覺得好可愛。 係啊，我見到真係好討厭啊！但係，或者你當我係乜嘢？ 如果你哋 當我係工人， 如果你哋兩個一齊翻咧，佢會唔會出現啊？ 會。就總之嘅就話 Honey 一齊嘅話，佢就一定會。 啊， 你養寵物唔會，我得到 幾多樂趣咧嚇？好，分享完啦。貓嘅心理測驗之後，十點半先聽新聞報告，翻嚟繼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话，春节期间有同内地单位紧密联系，在通关方面进展积极和正面，期望好快有好消息公布，包括取消核酸检测和人数安排等。另外，李家超话唔同意就应对疫情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强调政府有总结经验。医管局辖下71间普通科门诊诊所恢复正常服务，每日提供大约2000个诊症名额，照顾新冠确诊病人。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夏敬恒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昨日运作十分畅顺，大约1400个确诊患者预约和接受服务。留意到昨日上午九龙区需求较大，包括深水埗和油尖旺的普通科诊所，当局已经即时调动人手和加大几百个名额的处理需求。市民可以使用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求医，强调名额非常充裕。他又说，医管局有为普通科门诊提供指引，在情况许可之下将不同的病人尽量分开，但是运作上每一间诊所大小不一，建议市民求诊的时候跟随在场医护的指示。政府最新公布简约公屋项目选址，有三个位于市区，包括启德世运道项目，提供大约10700个单位，占简约公屋总数大约1/3。启德私楼居民潘先生致电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反对在区内兴建简约公屋。他说启德北面有商业用途地，应该延续发展，质疑在那里起临时房屋是错配土地资源。 九龙城启德中及南区议员张景芬话，担心项目会对社区资源同埋交通负荷造成巨大影响。佢不满政府每次有新政策都以启德作为试点，期望局方落区向居民同区议员咨询之后，先至推动项目。外交部长秦刚和荷兰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胡克斯特拉通电话，秦刚说中方愿意和何方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维护开放而非分裂、有序而非混乱的国际贸易环境。胡克斯特拉说何方愿意和中方密切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军控、防扩散、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开放务实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何方将会继续以负责任的形式，是以负责任的方式处理对华经贸事宜。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日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气温进一步回升，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141点，升71点，总成交金额536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8点，跌咗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87点，跌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8蚊，升咗8毫；盈富基金22.28，升咗6仙；阿里巴巴109.4，升4毫。南方恒生科技4.54，升了0.8仙；美团174.7，升了0.2；比亚迪股份250.2，是刚刚转了250.6，升11蚊；药明生物65.3，跌0.7；中国平安61.5，升了6毫；友邦保险90.45，升0.1；恒生中国企业76.14，升3.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30.09，瑞士法郎0.925，加元1.34，人民币6.76，英镑对美元1.236，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46。日经平均指数报27,429点，跌3点；港金报17,97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5.12美元，卖出1,925.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呈祥道啦，咁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啦，由于有锯树工程封咗快线啦，咁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出啊。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由于有锯树工程封咗快线啦，咁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另外新蒲岗的四美街，由于早前有火警，去彩虹道方向介乎六合街至到彩虹道一段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澳宝林北路马油塘方向秀茂坪同埋青衣南桥落斜葵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830，心居。 海清、童瑶、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冯晓琴为了谋求更加长远的发展，开启了一段他自己都没想过的崭新人生规划。顾清如同思源的重逢引起不少的现实问题，令他们开始对情感生活有更深刻的思考。 国剧830深居，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搭扶手电梯方便又快捷，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不小心就可能酿成意外，所以搭扶手电梯千万咪睇电话，要紧握扶手，左右两边都企得，临到地面就提脚踏过去，小朋友要有大人陪住，推住 BB 车或拎大型物件就要搭 lift。 机电工程署提提你，细节要留意，齐手规搭扶手电梯。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呢，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呢，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晏昼1:00，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晏昼1:00，《风骚快活人》。 好咗啦，今日翻嚟我哋嘅风骚浮人，一阵间11:00之后咧，我哋就讨论区，乜都讨论区。我哋今日嘅题目就系、 疫情俾到你嘅转变，又或者系个反思。 冇错， 因为我觉得而家咧，即系疫情已经开始咧，就系渐趋，觉得啲嘢都开始解封啦，轻松啲啦。系咪系时候嘅话，大家都可以睇下嘅，就话呢一年、两年、三年， 检讨下 究竟你究竟得到啲咩嘢咧？一定有得着嘅。 嗯， 系咪 冇错， 系一定有得着嘅，或者你自己一啲嘅谂法嘅，咁我所以希望可以喺呢度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嘅。 讲、到而家咧，即系已经开始复常啦，咁样。琴日咧，我屋企人咧就去咗迪士尼乐园啊。 咪系咯， 佢话多人多到咧，每一个游戏起码等个半钟。 哇！ 以前系咁噶嘛？本来系咁噶嘛？ 系 啊， 以前 系咁 噶，系咁噶嘛？ 系啊，即系你可能等一个钟，你觉得诶咁、快嘅咁样样，系因为有啲即系最受欢迎嗰啲，你真系可能等两三个钟。 听闻好似话仲要系你要有策略噶嘛，咁即系玩得咩先，就跟住你先再翻嚟。 系系系， 嗰阵时候有啲攻略噶嘛， 有啲咩 fast pass 嗰啲嘢。 冇错，甚至乎咧就系话有一啲嘅话咧，你根本上咧系去个咧系玩唔到啊嘛。我听闻咋吓，即系你好多话啲主题公园有时会系咁样，咁即系排队太长啦条龙。 其实其实系好磨人嘅。 我唔知啊， 我记得我嗰时当年咧去日本嗰个迪士尼咧，我之前我唔知道咁犀利噶嘛，咁啊兴高采烈啦，已经我哋嗰团好早去到9:00嘅。 你小朋友细啦系嘛嗰阵时？ 唔系嗰阵时我自己去， 自己去， 即系拍拖去嘅，都未有小朋友。你谂下几耐之前？ 啊，同米奇老鼠影相系咪？ 唔系啊，想睇嗰啲叫咩立体电影咧？ 哦 ，3D 咧又搵个水射下你啊，跟住有啲风又吹下你只脚啊，吓下你嗰啲咁样。咁啊9:00咧，咁个导游已经话：喂，快啲排呢个立体电影先，最多人排。12:00先有得睇， 咪咯？呢啲咪就係攻略咯。你要排咩先？係 嘛？ 嗰啲嘅人咁多人開始先 係啦，唔係你冇得睇添嘛？ 三個鐘。 12:00， 你乜都冇做過喎。 係啊， 你淨喺條隊度啫喎。 係啊， 喺條隊度隊咩？做咩啊？ 傾偈咯。 哇！當年我真係 做乜嘢啊？嗰三個鐘 同阿亨你傾偈， 好磨人啊！我即係嗱，你又唔敢行開， 唔得。 當年又冇咩手提，即係冇手提電話可以打機啊，即係冇嗰啲嘢， 好慘啊！ 你都唔知做乜，咪大家朋友傾偈咯。有一句冇一句咁傾一陣，又望下咁，等到12:00睇完已經食晏啦，你知 我唔會咁樣嘥時間， 我走啊！ 係啊， 我寧願入到去即係。揀冇乜人排隊嗰啲，我會咁樣樣。 冇咩嘢冇人排隊噶， 你 冇嘢冇。 哇！你排兩個鐘、三個鐘，我覺得好嘥時間。 咁但係你同人講，我去咗日本迪士尼玩咗咩啊？冇咩點玩啊？ 周圍行行， 周圍買下嘢， 俾下相咁咯。嚟做咩？ 睇下巡遊， 即係咁咯。但係呢樣嘢就冇法， 係 啦， 係 啊。 所以而家嚇好多人，不過我哋都開心嘅，因為呢樣嘢回復正常啦嘛。 係啊，啲經濟可以咧，即係上翻軌道啦嘛。即係最緊要呢一樣嘢。 啱啊，係啊。 有又唔好嘅，我成日永遠都覺得， 冇錯， 係 啊。 即係早嗰輪，你覺得行條街度水靜河飛，但係你又覺得真係幾好啊，因為永遠啲餐廳，正如係咪咧，就係大佬張你都有講。 行入去就得啦， 唔需要我行入去，我只有俾哥就入得啦。 就坐低嘅， 就食嘢，系啊， 冇噶啦，之后就我相信应该慢慢冇呢啲歌仔唱噶啦。 而家去饮餐茶咧，我中意饮茶啊嘛，哇，等嗰啲点心等1小时， 吓系啊。 系啊， 等点心 点 咧？ 以前好快噶嘛， 一个钟 好快噶咋？ 多谢几耐？ 以前好快嘅，因为冇人饮茶，你预十五分钟来， 咪咯。 哇！而家等一个钟，可能 佢唔系整定 嘅 咩？ 唔知有啲唔系啊， 一个钟 啊， 有噶，有机会噶。 厨房可能又唔够人啦。 哦，未请翻晒啲人， 系啊，同埋咧过年期间好多系大围嗰啲，大围嗰啲，梗系 serve 晒嗰啲先啦。 而家好似个影片咧倒转放咁 啊， 嗬。 系啊， 我哋见到航空公司咧，就冇讲边间，又话请几千人啊，又要。 系啊， 咯。 系嗰阵时咧，我见到好多嗰啲 炒晒 又转行又剩可，而家又全部又请翻晒。 冇错。 系。 好似系啦，倒转放翻，咁希望大家都越嚟越开心啦。 系啦， 系啦。 都要时间适应嘅，我谂系咪啊？我哋都要需要适应噶。 系啊，真系要。 由成日就成条街就人山人海，跟住变到就系水静河飞，跟住而家又变翻人山人海。 呢啲适应就开心嘅，同埋都快啫。 上落上落， 又要同人哋逼 过 啊。 咁啊好啦，逼下逼下咪开心啦，热闹咯。 宁愿系咁啦。 早晨，早晨，继续风骚浮人有呢一个版本，呢个歌手叫做 Mango， 还记得吗？黄秀林唱出郭小林的迷茫。 我常在这街角上走后凝望，我怀着满腔渴望，盼与你作心的探访，步伐或会很匆忙，仍愿意继续回望，柔情在你那眼内藏，青春的吸引力相对浪心做门浪，眼神又似星发亮，两只眼似水汪汪，以望突破心中墙，情在这空间扩张，不再彷徨，跟你对视凝望，朝着我心，柔情如仿似绽放。水汪汪，以望突破心中墙，情在这空间扩张，不再彷徨，跟你对视凝望，朝着我心，柔情如仿似绽放。 网上情 人生不如意事真的十常八九吗？这个说话大家都听过，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其实这个说话出自南宋词人辛弃疾，下一句就是可与人言无二三。整句话的意思就是在漫长的人生里面，不顺利的事情，无法称心愿意的事太多了。那些的挫折到底会令人多难过多痛苦，自己就知道，说给人听人家都不会明白。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能与人言无二三。不过这个说话是不是好像在我们心里面植根，令到我们觉得人生不如意事是大部分的事？是不是你每做一样东西之前，心里面就会想，唉，都不会这么顺利的了，一定会有些什么麻烦的。慢慢心里面就有一种负能量，令我们深信事情不顺利是正常。如果一切都很顺利的话，你都不会相信，直到有问题出现，你就会说，嗱，我都说的了。其实投入任何事情之前，心底如果做了最坏的打算，其实虽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就会令到你没有信心。人应该觉得会成功的，会顺利的，这样想就有更多的正能量。所以今天我想提大家，不要成日讲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倒不如讲下人生如意事十常八九。只要真心想完成，努力完成，就一定会顺利。每一个正面思维都是一个强而有力的祝福，每一句负面的说话都是不要得的诅咒。希望大家记住，如意事快乐事，每一天随着风骚爆人陪在你身边，希望你过得开心幸福，就好像这个歌所讲，红日送给大家。 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别流泪，心酸更不应舍弃。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李嘉勤嘅红日咧，仲有五分钟到早上十一点钟嗱，唔知大家咧有冇试过买啲二手家私啦咁样？我就经常都有嘅。其实点解会买二手家私啊？因为二手家私第一个价钱会平啲、相宜啲啦。第二，我觉得好多人如果用得好咧，即系我的车多数系二手车嚟嘅。咁、我如果即系上一手系用得好嘅话咧，其实好多仲好靓、好新净、所以我而家嘅屋企嘅饭台啦、梳化啦，全部都系二手即系买翻嚟啦。外国有一个男人分享咗一个嘅经验咧。我谂咧，即系香港，大家都未必会试过。其实呢个世界上都未必会人咁样。佢又唔算系好运嘅，即系佢买咗个二手嘅橱柜，咁就价钱唔系好贵，咁啊2000蚊到咁样买翻嚟咧，哇！竟然喺橱柜里边咧，之前有个位婆婆咧，因为而家已经揾到嗰位婆婆出嚟噶啦，系将自己啲私己钱咧 摆咗喺里边， 收 得咗咯，摆 咗 钱喺边， 收晒， 真系有时唔记得噶， 吓唔会，啲钱我唔会咁样。 你有冇试过收埋啊？ 边会有人收橱柜噶？ 我都唔会， 橱柜会 吓， 系啊！你越危险嘅地方越为安全啊嘛，越安全嘅地方越危险啊嘛。 可能嗰个厨房系阿婆婆嘅地方嚟啊嘛。 你知唔知几多钱啊？ 万以万计， 百几万 哇！ 港币百几万 用钱 系啦，咁 即 cash 啊！ 系啊， 哇，咁咪好多咯， 系啊，一沓一沓一沓嘅钱啊， 打 斧 头都有排搞， 就俾翻。 好似你咁衰咩？成日谂住呢啲乜嘢？ 最后都物归原主啦，咁但系咧都转赠翻30000几蚊港币，代多谢呢位 啊好啊 哥哥仔， 好人好事啊，系咯，婆婆都好肉痛啊， 系啊，唔系可能婆婆其实基本上 都唔记得， 系啊， 唔记得噶啦， 婆婆都唔记得， 多钱多到。 因为故事交咧，我哋唔好立乱将啲钱咧收喺你嗰啲咩咩柜啊、床底啊咩。啊！以前嗰啲中意啲饼罐啊， 系啊，我唔会周围执嘅， 系嘛， 系啊，我都会摆喺一个就系你冇谂住我会摆嘅地方，系啊，系啊， 枕头底咧，你有冇试过收？ 枕头底 我唔会讲嘅，因为一讲咗，人哋咪知咯，傻仔。 枕头底收得几多啊？ 我塞落个枕头袋度啊。 哦，塞乜嘢啊？我想问。 钱咯， 揞住你咯。 系啊，嗰度瞓得唔好咯。 唔会摊开嚟噶嘛，嗰啲钱。 同埋钱呢样嘢其实好脏噶嘛， 系啊， 你成日瞓喺度，你个头 声嗡嗡呢只， 钱 声嘅，梗系啦，臭钱臭钱啊 嘛， 就使你臭钱， 系啊， 我视钱财如我嘅生命， 嗱，即系话钱财如粪土，你谂下几臭， 塞喺 枕头底， 系啊， 傻 噶，哇，你好唔卫生啫， 系啊， 钱其实 系 好好脏， 系啊，我知道， 系， 除非你新，除非新嘅新嘅好啲咯， 新叔叔都系啫。 但点都有人摸过 咯，咪系咯， 系啊！你试下去买鱼嗱，阿白鱼剩俾你 咁钱，嗰啲实湿嘅，张张 其实你咁中意咧，你真系应该要希望咧，下一世你咪化身成为 一条鱼， 唔系一应该话一张钱啊！你谂下几好，系咪个个都摸过， 个个都 咁中意你， 总之， 但系我系被动噶喎，我想主动喎， 我点知你一条被摸系嘛？系咪几好啊？哇！又将你真系折埋塞落嗰度。 喺度啊，正啊！ 珍而重之啊，锡晒你， 知道知道， 变成一张钞票。我的志愿就系来世希望成为一张钞票， 仲要系大额，冇咩嫌弃。 大额钞票反而冇咁好个流通， 系啊， 系啊， 十蚊好好多， 十蚊 成日都可以俾人哋找嚟找去啊嘛。 系啊，大额真系有嗱，你唔会拎住将1000蚊纸出去买嘢噶 嘛？你冇就仲有人嫌弃，你冇以为你都大额啊？ 时间就唔收， 500蚊都唔收啊！ 500而家好啲，你试下俾我睇，我收唔收？ 10蚊就一定冇人嫌弃，啱唔啱先？我觉得。 但系而家咧，有啲铺头咧收你张500蚊纸，佢都唔系就咁收噶。 系啊， 佢都好 招嚟 招 去噶， 甩下佢 睇下佢得唔得啊？ 然後又捽下睇下有冇啲色出嚟啊？咁樣好多冇 捽一輪之後，跟住就我都係唔要。 因为睇你个样子，因为睇你个样子， 我冇事噶， 所以你唔好以为大额钞票大晒。 系啊，我中意大额钞票啊，系咪啊？十蚊唔好。 咁有啲好大嘅，明通嗰啲好大嘅。 系啊，你咪要嗰啲啊？ 几廿万、几百万都有。 嗰啲都 OK 噶 ，OK 噶。 最劲系几多？其实我都唔知道。 好多 好多个零， 好多个零噶。 可以话俾我哋听。 明通嗰啲， 哇！如果一沓咪好多钱咯、 啊、有时你多过唔知几多千万嘅话，啲零。 其实咧， 我都唔识数噶啦嘛。 如果真系咁样一嚿嚿咁样，好好麻烦，好难处理。我嗰时第一次去韩国、 嗯， 你知道韩国嗰啲 韩环， 韩环咧，好好多噶嘛。即系你可能你攞几千蚊港币，已经唱好多翻嚟。 冇错， 佢唔知买樽水都咩几廿万定百几万噶嘛。 系啊， 即 系 好烦啊！啲咩袋唔到落去我个银包啊，一大嚿咁样。你有冇试过？ 我试过，我去呢个柬埔寨，柬埔寨仲得人惊。你讲紧嘅就系食一餐饭嘅话咧，几千万。咁都好型啊！几千万，其实实际上你就是、你喺后边嗰度就炒几个零啫嘛， 卅蚊， 卅几个零你就知道，其实我就我百零蚊啫咁样，但系好劲啊， 但好豪气噶嘛， 你觉得自己简直富翁啊，系咪先？食餐饭几千万啊！ 我记得有个地方啊，佢话报纸都贵过银纸啊， 系 哇，报纸贵， 即系你可能买一张报纸，你要攞一栋银纸去买啊。即係如果你去到咁咧，你真係好麻煩啊！你每日要揾咩揾架車拖啊，啲銀紙拖出街啊！ 冇錯，所以其實都未必係大額或者好嘅，係咪 啊？知唔知啊？ 你做張永通銀行。咁都無謂好，我咪話你，我咪話你啊！ 唔 係， 我喺度思考緊呢個問題啊！ 你成日都希望自己大啊嘛，係咪啊？ 我思考緊， 其實係啊，呢個就哲學嘅問題。 大額 係，係啊，你慢慢再諗下。 明通等你。 係啊，定係想時嗰只？ 但 係 個下場係俾人燒喎。 定係另一隻就係流通嘅十蚊紙啊！ 組建成中海自貿區。费萨尔话：沙方将对华关系作为对外关系嘅重要基石，愿意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嘅合作。沙方完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料去年全球经济增长 3.4%， 今年增长 2.9%， 两个数字都比去年10月的预测调高 0.2 个百分点，而出年增长预测就下调 0.1 个百分点，降到 3.1%。 另外基金组织预料中国今年经济增长是 5.2%，高过去年的 3%， 亦都比去年10月预测大幅上调 0.8 个百分点，出年增长预测就维持 4.5%。 报告说随着中国今年全面重新开放，预计经济增速将会加快，认为中国应该加快推进新冠疫苗接种，保障经济复苏和产生积极的跨境日出效应。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南海北部的一道云带正是靠近沿岸地区，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日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气温进一步回升，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925点，跌144点，总成交金额6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9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35点，跌6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8.2跌9蚊，盈富基金22.08蚊，跌了1.04，阿里巴巴107.7跌 跌个三，南方恒生科技4.47跌咗3.6，美团172.8跌7毫，比亚迪股份248元升咗8.4，中国平安61.2升3毫，药明生物64.95跌咗2.05元，恒生中国企业75.4跌4毫，建设银行5.12跌咗2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9.686，瑞士法郎8.478，澳元5.523，加元5.849，新西兰元5.063，欧元8.51，每百日元对港元6.0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17。日经平均指数报27,429点，跌3点，港金报17,97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4.9美元，卖出1925.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深水埗嘅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深水埗嘅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由于有锯树工程封咗快线啦，咁而家一带咧都系车多少少啫。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另外，由于有水管急修啦，佐敦嘅德成街去翻国士道方向，介乎富裕台至到国士道啊呢一段嘅唯一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就系、是、德成街介乎富裕台至到国士道一段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咁另外啦，新蒲岗嘅四美街由于早前受火警影响，去彩虹道方向介乎六合街至到彩虹道一段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林北路马油塘秀茂坪同埋青衣南桥落斜葵坊。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息时，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福到福到，家家有福兔。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李丽蕊，兔仔俾人可爱的感觉，想好好保护佢。踏入兔年，我会当我的家人好像可爱的兔仔咁去爱锡和保护，了解他们的所需所想，希望全家人都互爱互良。 家家仍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家庭幸福有福兔。 陈小姐早晨。 早晨啊，的士哥哥。唉，今日又要麻烦你车我翻工啦。唉，最近好忙啊，今日又要山长水远去帮屋企人做电话卡实名登记。唉，都唔知赶唔赶得切见个客啊。 陈小姐，今次我就应过你啦。电话卡实名登记唔一定要去指定嘅18间邮政局或者所属电信商门市噶。琴日交间嘅时候咧，有位师兄教我啊，去电信商嘅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好简单嘅咋。 咁方便？ 系啊，未完成登记嘅太空卡咧，喺2月23号之后啊，就用唔到噶啦，快啲登记啦！如果有咩问题嘅话，可以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嗰度睇睇啊。 已经推出 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系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嘅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呢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Hello， 我是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阿马咩啊？马咩？ 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二嘅早上啊，十一点十二分，十八度气温，相对湿度52%。我哋马上有呢个环节。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疫情俾你嘅反思同埋改变。 最近咧，因为而家大家讲紧咧，呢个疫情已经去到呢一个尾声啦，复常啦咁样样。我睇翻一个懒人包咧，佢由三年前开始嗰个回忆。嘅路咧，咁樣由最初開始講翻起，即係嗰種感覺咧，真係好似好多唔知冷暖喺個心裏邊，唔知你明我講咩？即係睇翻嗰啲圖片啊，啲人去搶口罩啊，排隊買口罩，買唔到口罩，即係當日嗰啲圖片咧，睇翻咧，你好似跌入嗰個思維嘅隧道咁諗翻。哇！嗱，我即係未講我哋會有啲咩嘅反思之前咧，不如我回憶少少，係咪關於當時嘅感受？ 好啊， 我係咧喺網上不停揾，我唔知你會唔會好似我咁啦嚇。因为为咗屋企人，因为首先喺疫情之前，冇人会摆口罩，或者储一定嘅数量喺屋企嘅。基本上十年都唔戴一次。 口罩唔系必需品。 系 嗰阵时系咩情况会戴呢？就去医院探人。 系 咁，你会少少保护自己。咁 喺医院都会俾你噶啦。嗰阵时 咁你自己戴就好啲咯。咁样即系，所以我屋企基本上 贪心精系咁噶啦。 唔该，阿护士，四个口罩。 系啊， 依家四个啊，冇啦，后一个啦。 我听日要用啦， 听日用啦， 我后日要翻工， 系啦， 同埋我就我要出街， 系啊，一个礼拜七日啦，你俾多几个系咪唔得啊？ 系咁啊，冇错，我估佢系咁， 冇错， 应该系 啦。咁我冇口罩喎，嗰时咧突然之间就话，咦，好似即系我闻到嗰种感觉嚟嘅，嚟要买多啲口罩啦，攞攞地啦。咁啊，网上咧就问咗个唔识嘅嗱，嗰啲卖家咧咁啊，约咗佢喺我屋企楼下交啦，咁样。佢系嚟，即系佢系嗰啲自己炒口罩嗰啲人嚟嘅，睇得出佢唔系平时买嗰啲嘢，成车都系。 嗯， 咁 系咪客货 van 啊？ 跟住我唔记得私家车嚟， 真系唔系好啱 私家车嚟。 即系其实佢抢晒囤积晒啲口罩喺度，跟住高价卖俾大家。 我收尾先买完，我先知系啲好劣质嘅口罩添。 梗系啦， 佢仲要问嗱。我唔知道，我唔记得嗰时买几多少，买三即系每盒五十个啦，三盒啦好似。冇啦，两个啫，两盒啫。咁我点解啊？你本来你喺电话都话三盒，冇啦，而家成架车俾人要晒啦，成架车俾人，即系里边我望到嗰啲都冇晒，即系个气氛嗰阵时系几令人哋担心。 佢会唔会系专登咁做 嘅？ 等你嘅就系话咧， 有可能。 跟住又问佢，我俾多几多钱你？系嘛？你俾多一盒我咧？ 有可能 会咁啊？ 系啦，咁嗰阵时咧呢一样口罩突然之间成为好似我哋一个必要去抢购嘅东西咁样， 疯抢啊！ 呢个就系我当年即系啱啱踏入咗疫情嘅开端嘅时候咧。一个少少叫做深刻嘅记忆啦，你哋有冇经历过？ 有，2020年年头又系过年，我好记得嗰阵时咧，即系我哋坐巴士由西贡入去马鞍山，咁个朋友咧就攞咗啲口罩俾我哋，佢话而家要戴噶啦，我话吓。我同佢哋讲嘅话， 沙士嘅，佢讲嗰啲 唔系，因为佢话要 你要专登入到去西贡嗰度去攞口罩啊？你嘅意思系？ 唔系嗰阵时拜年，突然间有个朋友就话：，喂，而家好似越嚟越严重啦，大家都戴翻个口罩。 唔好啊，你个朋友，即系知道你唔会买噶啦，你贪心精。 系啊， 我哋有几只系啊？ 其实个台词系咪改咗？系你问佢先。 系啦，喂，你咁话， 唔系， 佢嗰个预设咧好奇怪，无端端真系拜下年，人同我得啦。 戴个口罩， 迟啲又要戴个口罩。 我好记得嗰阵时，因为我话俾佢听，其实咧我沙士咧都冇戴过口罩。我沙士 点可能啊？ 系啊，我好记得。 沙士点可能唔戴口罩啊？ 唔记得啦，系啊。咁佢话喂，而家 冇 可能 噶，有冇做嘢噶？ 有。2003年 沙士系必须戴口罩。其实嗰个严重程度 系 一样，翻工要 个恐慌情况系一样噶。沙士系一样要戴口罩， 仲恐怖 啊！ 嗰阵时我 2020年咧，咁佢就俾啲口罩我话，咦，真系好似杀到埋嚟咁。 嗰時咧，因為啱啱係過年，我好記得嗰時啱啱響大陸翻咗落嚟香港，咁、我就同上面通過電話啦，我話點啊？你哋嗰邊佢話：哇，原來咧個氣氛都比較開始緊張。咁我就終於感覺到咧，好似個即係嗰種 嚟緊啦，嚟緊 係啦，好有壓迫感嘅。跟住咧就開始有啲電話周圍打嚟打去問啊，你有冇呢啲乜乜物物啊？即係問嗰啲物資啦，好多人咁我屋企又睇下老人家需唔需要啦，咁就開始就要部署呢啲嘢。我亦都好記得，我親眼目睹喺九龍城有一部客貨 van 就揭開個尾部， 全部都口罩， 好多人喺度排隊買$200一盒。 嗯， 即係我最記得個 好貴啊！有一段日子炒到好貴， 係啊！ 我最記得有一日喺藥房見到個婆婆企喺度望住一啲，你係咪有啲韓國嚟嘅啲？好似唔係我哋呢啲嚇，即係係即係點形容啊？ 你嗰種就風琴式嘅，即係佢哋一接一接嗰啲嘛。我呢一隻個就唔係咯，我唔知點講， 唔知咩形容，即 係多得呢兩種嘅啫。 係啦， 咁我一集一集嘅 望住啦，咁樣。問嗰、那個問價錢啦，跟住聽完之後佢都唔買啦。嗰陣時買到成$30+一個， 一隻 一隻啊， $30+一隻。如果30個咧，就$900一盒。 冇可能哦！ 系啊，$30一只， 好贵， 系啊！个婆婆听完之后，拧下头就走。咁你谂下，曾经有一段时间呢一样嘢真系叫做好似大家冇咗佢唔得咁样。 你如果炒到咁贵咧，其实好多人负担唔起， 我 买唔起， 唔好话婆婆，我都买唔起，我都买唔起。 而且你讲紧嘅就 系 你每一个口罩你戴一日嘅啫， 系啊， 就系我有乜可能系$30+一日啊？ 一个饭盒咁嘅价钱， 系 啊，所以 饭 嗰段日子真系好无助咯， 系嘅。你话如果讲紧抢口罩嘅话咧，我都有加入咗呢个行列嘅，但我好快就醒啦。 师奶抢口罩， 系啦，我代表师奶嗰边 系啦，抢口罩。 咁因为其实咧，我以前我记得咧，就我都会有一啲嘅口罩会摆喺屋企，因为咧就真系正如你所讲，我要探病或者点讲，你总要有一啲嘅你旁身嘅。我记得嗰阵时候系乜嘢都冇嘅时候咧，你几多钱咧？大约系$30到一盒，我好记得。 几多个啊？ $30嘅话，好似系30至50只， 咁唔算貴咯， 一啲都唔貴，即乜嘢事都冇嘅時候，係好 平 嘅 口罩， 甚至乎擺喺度，其實基本上佢仲要收埋喺裏面嗰度，喺裏面度攞出嚟。 同埋好似係貪心精華劑咧，好多藥房啊，醫生嗰度係任你攞㗎。係 啊，係啊，即係唔係啲咩嘢嚟嘅？好啦，咁跟住即係 tissue 咁樣咯，擺幾包喺度，你又唔知自己攞啦。好啦，咁跟住直至到嘅就係話真係發現到嘅就係我真係買唔到啦，咁我有啲擔心嘅。咁但係當然咧，我身邊嗰個 Honey 嘅話咧，佢成日永遠都系冇嘢嘅，佢系无感嘅，因为佢对所有嘅嘢嘅话，其实佢唔会紧张。 你近住一个咁嘅人咧，系好唔该你借俾我，你俾借俾个用。 冇问题，$135俾你， 我唔使咁紧张， 我自己用翻。 嗰样嘢唔使紧张， 即系其实佢休息。 我好中意识呢啲人。即係天冧落嚟，佢慢慢啦，未冧到我哋啊！ 係啊，因為我同佢兩個差雲咪啱啱好咯，因為我都係少少緊張同埋咁，我仲話唔得啦，點都好，我哋上一上去網嗰度睇一睇，究竟係點樣嘅一個情況。咁跟住咧就去到有一啲，仲要點樣咧？香港唔使旨意㗎啦，你只能夠就係直接由韓國訂翻嚟，又或者我去唔同嘅地方度訂一啲翻嚟。 咁於是咧，你身邊總有啲2、3、4、5、6嘅人咧，我識啊，我幫你訂啊，就好貴。 係啊， 總會有人我幫你訂埋，我哋而家一落。我約埋阿陳師奶、黃太，我四個人一齊訂，咪平啲咯，平啲都要30-40，20-20+一個。 係，我就記得嗰次係點樣咧？佢就上咗去有一個嘅就係韓國嘅網站，有啲仲要入唔到啊，係 啊， 你唔係唔知噶啦，入到去啦，哇，即係珍而重之咁樣，跟住點啊？你要幾多啊？咁我同佢講，我就幾多錢啊？我記得$375，30隻。系啦，咁跟住我就哇，$375，30隻， 唔系最高价钱， 已经唔算系最高价钱啦。系啊，但系你就谂紧呢个，你好似等于你投资咁啫嘛，你会唔会喺嗰个高位入去啊？ 系， 系咪你就会谂啦？系嘛，你会谂就哇，咁都几贵。 但系佢个语气就话，你系咪唔要啊？嗱，唔要啊，边个话 要 啊？ 冇错，佢仲喺下边已经写住嘅就或者有好多其他嗰啲你想拣，你缺货已经冇晒啦，净系得呢一个$375，30隻，要就要，唔要就冇啦。 系啊， 咁跟住我心谂，我就点都好啦，同我叫三盒啊，咁佢就吓成即系成。 千幾蚊，咁佢就話唔使咧，唔使擔心嘅咧，遲少少嘅話應該會有供應嘅啦、嗯嗯嗯。我哋係香港啊，嗯、我哋唔係喺其他乜嘢地方啊。佢咁同我講，咁我仲話唔係，我唔會相信你嘅，你成日都成個搞到我中伏嘅、嗯，我總之要三盒。點解到最後尾係點樣呢嚇，佢、啊、真係太過了解我。佢到最後尾嘅時候，我得同你買三盒。點解到最後尾嘅時候買得一盒？ 係 係啊，果然就係當佢買咗一盒， 你就係嗰個咧，要send錢俾個騙徒，跟銀行嗰個就話得啦，我幫你send啦，冇send 啦。佢就同我 cut 咗兩盒，就買咗一盒。佢就話用唔夠先至算啦。咁到喺嗰陣時候嘅話，你就會身邊有啲朋友就會問你，你要唔要啊？或者我可唔可以幫你買埋啊？或者點點點點啊？就解決咗嗰個問題啦。係啊， 所以有啲嘢唔需要太擔心。抢口罩已经唔系最荒谬，我话俾你听，我试过有一日揸住架车带住工人去抢厕纸，嗰阵时咧连厕纸都有人抢嘅，我咧就车住车，因为屋企其实我屋企咧又不止话完全冇嘅，但系当你嗰个气氛咧，你觉得佢仲食落口好食得咁嘅，好啦，咁你就去抢咯，我揸住架车。一个超级市场冇，快啲上车，揸车第二度，快啲， 我 跑 唔 到，跑唔到，我最崩溃就系咩咧？有一日见到即系抢紧啊，咁啊见到咧有人拎住两抽厕纸出嚟，嗰间有，快啲，一声停紧，快啲，跟住入咗一轮出嚟，最后卖晒啦，咁样样，都系冇。都系唔 系？ 嗱呢一样嘢，我觉得都系一个教训嚟嘅，就可以话俾大家知嘅。其实好多嘢咧都系恐慌，恐慌嘅时候你唔知惊乜， 你唔知惊乜， 你就惊冇。但系其实嗰样嘢冇嘅话，你会唔会死？你唔会，系咪？即系口罩当然啦。如果你讲紧嘅就系话，即系喺医学上面嘅话，你喺防病毒方面嘅话，你真系要咁有口罩令你一定要戴。但系问题系你抢好多嘢，你谂下都系无端端唔知点解有一个消息，跟住啲人咧就会超级市场嗰度咧癫咗。嗱，唔单止你话讲紧系呢样嘢。抢米啦，抢公仔面啦，即系抢 嗰啲我又真冇抢过， 我都冇抢。 唔系啊，你见到有人会咁做啊，所以其实你喺今次呢一个疫情当中嘅话，其实有时你系咪都可以讲得就系，你系咪可以有啲嘢你停一停，谂一谂，唔需要系因为即系周围嘅气氛会令到你咁样，个人可以冷静翻啲咧，系嘛？嗱，其实我哋三个经过咗呢一疫之后嘅话，大家都应该要喺呢一度有 一个教训， 即系唔使咁太担心。 嗱，我抢最贵嘅嘢咧，就系一支火酒， 火酒都有，我都有， 火酒都抢， 有啊，冇晒啊，系真系冇晒啊！即系其他你话厕纸啊嗰啲，我真系冇。 火酒啊， 但系火酒我真系 我有冇抢啊？我好似抢过漂白水啊！ 我唔系抢你，你系啦，不如你讲你冇抢咩咧？ 我好似抢过漂白水，唔系啊！嗰一轮连漂白水都冇晒货啊！你知唔知啊？ 我知啊，我火酒咪差唔多。 我真系觉得癫癫地。 我有个朋友好人，我而家都唔记得。边个？你买唔到啊？算啦，我让一支俾你啦，咁样样，让一支漂白水俾我，即系好傻喺街交收支漂白水。 系啊，系啊，但系你有你安心啊。 系啊， 你嗰晚瞓得着，你唔知点解噶？ 记讲我支60蚊嘅火酒，而家都未用晒。 喂，我嗰时 买，你喺边度买啊？咁样 药房， 药房啊， 我买最贵。 唔系我周围去冇啊，譬如话两个人啦，黄大仙有冇？冇。跟住我， 咁你都試過， 係啊，淨係搶即係揾火酒啫。 嗱，點解咧？點解咁驚咧？ 嗰陣時係想抹嘢啊，消毒啊，因為所有嘢係 換病啊， 係啊， 好似所有嘅嘢都充滿曬病毒咁 啊。 係 啊，即係想買支咁咪買咯，咁就冇辦法，因為買俾老媽子用，即係都想幫佢整噶啦。佢話我唔出街 啦，到而家都未用得曬，哇！你嗰支火酒幾高啊？係咪你咁高？ 你其實咪買咗一桶啊？ 其實一支啫嘛， 好抵喎60蚊。 因為我懷疑我阿媽佢又 佢慳住曬， 係啦，即係你話俾佢聽，好難搶嘅，咁佢又鏡住啦，諸如此類啦。但我真係。最深刻印象就是60蚊一支火酒，哇！我真的觉得 我最贵嗰粒口罩咧，我唔舍得用，所以而家仲摆喺个柜桶， 快 啲 拎出嚟用啦！ 系啦， 好精美嘅，有个勾咁样，唔知点样嘅，即 系韩国嗰只啊嘛， 系啦系啦 系啊系啊， 毕竟 你可以你将你啲口罩摆喺度咁样做个数，摊俾我哋睇。 呢个系一个时代嘅印记吓，希望大家珍惜而家嘅幸福，继续一个开心嘅快活人。健健康康陪住大家，11:25，18度气温。 最快乐时候未知最快乐，到跌落凡尘就知再没有，想归去再邂逅，这黑暗的宇 走，却注定你我分手。盼再度有宁静海，星光里看地球，却痛恨良辰尽不许说未够，彼此也再难回到当初的宇宙，让历史改变那步无法远走。着地之后，请忍痛放手，变凡人之后，教我遗忘星宿，私奔到打过月球，挣不脱命中魔咒，别说和谁因过一双脚印走架。 就是疫情带给你的反思，刚才讲了很多了，什么又抢着买什么买什么买什么，个反思就是今天我们幸福到不得了， 没错， 我们买什么有什么，厕纸任你买，你买十条一百条摆在这里任你，即我真的刚刚开始有返晒厕纸冧在这里的时候，我是觉得很幸福的，即是行进去你很安然的，你不需要知道那时候第一样东西是什么，一入个超级市场第一只眼睛第一就是望那边呢，冇晒，我就问那个姐，阿姐冇晒厕纸嘅，吓佢都愕然，我今朝先填晒货，直到今朝先冧咗个厕纸砖，嗰啲山呢又冇啦，系又冇啦，咁冇啦咁样，所以今日嘅大家咧系好幸福，好开心， 系啦，珍惜啦， 系啊，会啊， 每一样嘢其实都得来不易，系啊，系咪啊？即系你都要经过呢啲咁样嘅惊慌啊、惶恐啊，咁你先至会即系上咗一课嘅。咁其实喺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都有好多嘅朋友都留言啦，我觉得佢哋真系好叻喎。咁一阵间我哋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咁我哋都可以讲下嘅就系话，好啦，咁到而家啦，你回望这一历劫几番责备我恨冤，你有咩反思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明，希望尽快和内地全面通关，相信很快可以做到，并且早日宣布。他强调全面通关将不需要核酸检测。被问到现在取消通关核酸检测上有什么阻碍，李家超回应说，当局正是和各方讨论取消核酸检测的部署和准备，包括要通知几多个部门等，大家都很积极，相信原则上双方都有意愿，但是执行细节要讨论。 他又说当局会在冬季流感高峰期之后再考虑应不应该取消口罩令。被问到撤销隔离令之后，有私家医生拒绝为新冠病人应诊，李家超说相信医务卫生局会在过渡期留意不同的情况，同有关界别沟通，怎样令大家更加清晰知道正确的做法，并且尽量缩短过渡期。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不同意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就应对新冠疫情进行调查，因为疫情已经进入新阶段，现在希望达到两个目标，包括全面推广香港经济发展和做好复常部署，但是他同意要总结经验，要确保有足够的应变能力面对将来可能出现的新风险。李家超强调要处理疫情都要按照实际的情况，即使今日列出100个方案，将来疫情有新变化，可能会出现101或者102个方案，所以重点在于系统和策略，包括决策要快，执行要准，落实要有结果。他认为有关三点放诸四海皆准。医管局辖下71间普通科门诊诊所恢复正常服务，每日提供大约2000个诊症名额照顾新冠确诊病人。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夏敬恒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昨日运作十分畅顺，大约1400个确诊患者预约和接受服务。留意到昨日上午九龙区需求比较大，包括深水埗和油尖旺的普通科诊所，当局已经即时调动人手和加大几百个名额处理需求，市民可以用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求医，强调名额非常充裕。他又说医管局有为普通科门诊提供指引，在情况许可之下将不同的病人尽量分开，但是运作上每一间诊所大小不一，建议市民求诊的时候跟随在场医护的指示。美国总统拜登说美国不会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机。乌克兰国防部长上星期说，在获得主战坦克供应承诺之后，将会推动获得西方第四代战机，例如美国的 F-16。拜登在白宫被记者问到美国是不是会提供 F-16 战机的时候，表示不会。他又说将会访问波兰，但是未知道几时。早前有报道说拜登正是考虑在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一周年访问欧洲。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气温进一步回升，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雨。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870点，跌199点，总成交金额80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7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20点，跌7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8蚊，跌9.2；盈富基金22蚊，跌咗2.2；阿里巴巴107蚊，跌2蚊。南方恒生科技4.45跌咗5.6，美团173.1跌4毫，比亚迪股份248.4升8.8，中国平安60.85跌5仙，药明生物64.4跌2.6，建设银行5.11跌咗3仙，恒生中国企业75.12跌6.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30.2，瑞士法郎0.925，加元1.341，人民币6.76，英镑对美元1.235，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646。日 经平均指数报27,402点，跌30点。港金报17,98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3.2美元，卖出1,923.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深水埗嘅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啦，咁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较早前有锯树工程封咗快线嘅，咁而家封路重开，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清丽苑一段交通都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着平石村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佐敦的德成街去返各市道方向，介乎富裕台至到各市道之间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的。另外较早前新蒲岗的四美街早前受火警影响，去返彩虹道方向，介乎六合街至到彩虹道之间的唯一行车线就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马油塘秀茂坪同埋青衣南桥落斜葵坊。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时谨记唔好骚扰司机，做个精明嘅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政府已经推出基层医疗健康蓝图，推动早发现、早治理。18区嘅地区康健中心联系社区医疗服务，帮你建立健康生活。及早发现健康风险，鼓励一人一家庭医生跟进你的健康状况，控制好慢性疾病病情，预防并发症，等你继续享受健康自在人生。上 primaryhealthcare.gov.hk 了解多啲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疫情俾到你嘅转变同埋反思。 系啦，讲翻当年嘅事情咧，即系几年前啫，其实都唔系当年冇咁远啦。 系啊， 今日薛思黎都话咧，佢感受到幸福不是必然啊，所以今日咧，当大家有幸福又好好珍惜，有苦难嘅时候咧，要冷静面对，改变系对人对事比以前睇透咗啲啦，而且趁此磨练自己嘅意志力同埋忍耐力嘅。 系啊，讲得好好啊吓，仲有佩倾亮咧，佢就话反思同埋改变，反思嘅就系人生有好多嘅事咧，系唔系自己控制嘅。在当下正向努力，终有一天会闯开，迎见朝阳啊！改变嘅就系、是、已经唔中意夜晚去食饭啦，系啊，因为有一段时间 唔可以话唔中意，系少咗咯，真系少咗，少咗出街食饭， 多咗外卖咯， 系啊， 系啊，真唔系太好。 但系而家唔系啦，慢慢又开始出翻街食嘢啦。 但系亦都有好多人成为咗一个好嘅厨师， 系啊， 你有冇留意？我哋本人就系啦，因为你已经食外卖食到一个点啦，就系话其实我哋嚟嚟去去都系个1、2、3、4、4间嘅嘛。跟住又輪迴呢四間，輪迴呢四間，食到咧嘴都歪埋嘅時候，我就啊，不如自己煮啦。你會發覺就身邊嘅人會多咗時間啊，都話要焗下蛋糕啊，自己整下麵包啊，又煮下嘢，跟住大家 share 出嚟， 幾好啊，係咪？ 多 咗時間喺屋企。 阿 Sylvia 就話咧有啲反思嘅，第一原來親戚朋友唔係一定要見嘅，唔見都冇乜所謂。有啲佢有啲唔係個個啦 嚇。 第二咧對突發事咧已經冇乜反應啦，平常心啦。第三見到多人嘅食店都唔係好幾入，唔係好想入啦嚇。第四咧想做嘅事快啲做，同埋第五就係消毒酒精咧，而家成日都隨身嘅。 啱嘅，啱嘅。咁當然咧，亦都有啲人因為咁樣嘅話咧，就個潔癖啊加深咗同埋嚴重咗嘅啫，即係阿群體啊，唔使咁緊張，係啦，放輕鬆啲，請講。 我尋晚咧就同啲律師朋友喺度傾偈，佢話前半節咧，即係個疫情期間咧，前半節多人搞破產，咁去到呢一輪咧又唔興搞破產咯，搞離婚，我話點解嘅？佢話係啊，因為咧好多夫妻咧多時間一齊喺屋企啊，咁 反而咁樣係維持唔到婚姻啊！ 佢話咧三年期間前半節就係破產，而家破產冇乜啦，而家後半節咧就係搞離婚。 哎呀， 我覺得好悲哀啊！ 都唔係好嘢嗬。 係啊，佢話係咁啊，唔知點解。 但係亦都有一段時間，你有冇記得啊？亦都係話即係世界性嘅，大家有冇覺得嘅就所有嘅嘢嘅話都控制唔到啊？多咗人結婚嘅係。吓，又要多出结婚嘅，唔系啊，其实佢会感觉上会觉得，既然我所有嘅嘢我都控制唔到，我能够控制到嘅就 系 话，我同我身边嘅人喺埋一齐，系咪啊？咁所以佢就 系 又应该要咁样噶。 我净系听过有一个讲法， 好悲哀啊！ 嗰个讲法咧，唔知其实冇根据嘅吓，就系话咧，因为好多人买唔起楼啊嘛，于是好多人买车啦。即 系 起码、 哦啊、 起码 氹自己开心， 系啊，第一氹自己开心。起码咧，我虽然冇住嘅空间，起码我行动嘅时候，我有个自己私人的空间嘅车里。咁我又唔知呢个系真定假啦。 不过我谂相信有时有一啲嘅就系即系可能系天灾啊，或者有呢啲咁样嘅即系疫情啊，或者有呢啲咁样嘅即系灾难性嘅嘢嘅时候，你都会发觉嘅就系其实基本上都。差唔多嘅，即係大家個心態由開頭就你好擔心，跟住你就會開始進入呢個恐慌嘅狀態，咁跟住你又可能會比較個人會習慣咗啲，咁跟住咧就自自然然就會有一啲嘅方法去大家去適應，即係其實你嚟嚟去去都係係啊，你見到嘅話個歷史都講到俾你聽嘅就都會係咁樣，但係當你喺面對嘅時候，你都係咁驚。 冇錯， 但係我只係會覺得，既然都已經去到咁嘅年紀咧，好多時候你覺得面對一啲你自己唔能夠控制嘅嘢，都係一个硬币嘅两面，佢冇好同冇唔好嘅吓，佢都系一个即系中性嘅一件事嚟嘅，睇下你自己点样睇嘅啫，即系我觉得系咁样咯。 尽量适应。 我哋又分享一下我哋自己有啲咩嘅反思先啦。 好啊， 我觉得咁样，其实咧有啲嘢咧。既然避唔到，就不如諗辦法令到呢件事，如果真系发生吓，举个例就系疫情啦。如果真系避唔到嘅，真系染上嘅，不如喺发生呢件事之前，自己谂下。点样喺个心里边做定心理同生理嘅准备？生理嘅准备就系打针啦，即系打呢一个嘅 疫苗啦。 咁于是你起码你预咗，如果真系染上咧，你唔会咁辛苦或者唔会重症。 我都冇办法啦， 我已经做咗，我 做 咗 可以 做。心理就系你预咗先，咁如果真系发生咧，起码你唔会咁 shock 咯，咁震惊。我自己咁睇。 我自己就咁嘅，我覺得而家睇翻嘅話，我會覺得呢一件事對於每一個地方，應該係話全世界咧，我覺得係一個煞車嚟嘅，一個煞車。 停一停， 停一停，因為其實有冇必要所有嘅嘢都要咁快咧？有冇所有嘅嘢嘅話都係要咁忙咧？同埋就係要將自己嘅歷程表，即係你嘅日程表，填得咁滿咧？其實唔單止係香港，我覺得全世界都係嘅。咁你唯有嘅就係話睇佢一個好嘅一面嘅，就係佢係唔好令到大家經濟唔好，又或者。即系有好多嘅人命嘅损失，有好多大家嘅恐慌，有好多即系经济停顿等等等等。但系其实有时我又会觉得喺一个咁嘅进程当中嘅话，有冇必要所有嘅嘢咁频繁呢？亦都系可以俾你停一停，谂一谂。嗱，有时可能你觉得嗰啲咩限聚令啊，或者系呢啲咁样嘅即系隔离令啊等等。其实有时若果你好好地去利用嗰啲时间嘅话，唔系话真系 唔会荒废咗嘅， 唔系荒废咗嘅，你真系可以谂下就是有啲嘢，成日都话自己要做，但系嘅就系你有冇做过啊？成日都话自己好忙，咁但系你喺嗰段时间停一停，你可能有一本好耐想睇嘅书，你就可以用嗰个时间嚟去睇一睇。即系我个意思系咁样。好啦，咁而家一个刹车之外嘅话咧，其实我觉得可以嘅就系喺一 一段時間裏面嘅話，你停一停，我諗講緊兩年，講緊三年。如果你講緊嘅就係成個歷史嚟講，或者成個即係人嘅發展嚟講嘅話，其實實際上都應該都仲俾得起嘅，大家仲俾得起。當然唔希望呢一樣嘢會再發生，唔希望呢一樣嘢會再繼續去 worse 落去。但我覺得嘅就係人嘅韌力，其實我哋係有啲乜嘢係即係人定勝天嘅。 冇錯，我同意你所話人嘅韌力。其實咧呢個疫情咧，另外一個反思就係冇嘢係唔得嘅。係 啊， 隔住個電腦教跳舞，我個女都試過。我最初心諗，你點上跳舞堂啊？你個老師喺嗰邊，你喺呢度準望住，都可以得。即係等於話有啲人話。戴住个口罩，我讲唔到嘢，我点做节目啊？冇嘢系唔得嘅，你要你都要戴啊，系唔系啊？我唔可以唔出街食饭嘅，我唔可以唔探我啲亲，冇嘢唔得噶。一个礼拜唔准你出街，你就唔好出街。你为咗成个社会，你就可以，你就必须要系咁样，冇嘢唔得嘅，系咪？ 系啊，同埋我会因为咁样嘅话，你都要重新发现嘅就系你身边已经拥有好多嘢，其实佢哋系好美丽嘅咯。例如重新发现嘅就系其实香港系好靓嘅，香港有好多地方嘅就系好多。好多靚嘢食嘅，係啊！我哋有冇必要每一年一定要去旅行呢？你可以唔去噶，原來咁又或者就係我哋會要珍惜我哋自己身邊而家應該有嘅嘢。咁我覺得就呢個係我自己即係、我覺得呢兩年俾我嘅一個好大嘅反思咯。你亦都發覺嘅就係乜嘢係重要嘅，乜嘢係唔重要嘅。正如嘅就頭先我哋所講嘅就係話係咪一啲有啲人你係即係必須係要去見嘅咧？有啲唔係你必須要做嘅咧？其實你唔做都得㗎，係嘛、可以俾你有一個時間。眼嘅話咧，去隔淨一啲嘢，係咪虛無全清咁樣， 沉澱 就會令到你自己會嚟緊嘅話，你嗰個方向會更加清晰咯。 發哥咧，發哥咧，發哥先生， 係 咯， 發哥一路係。 因为我听紧你讲嘢嘛，咁我反而咧觉得咧就系话关注老人家，因为屋企有老人家喺度，又佢我睇住佢呢几年，佢起初就话呢啲咁嘅嘢唔使理噶啦，咁紧张啊咁样样，因为佢自己一个人住，咁佢就即系 好乜都好平， 系啊，觉得好平常嘅事。但後來咧，發現咧佢又睇新聞嘅嘛，好似越嚟越嚴重嘛。跟住咧，我啲家姐啊咁啊，紛紛又中啊又成咧，佢開始聽話啦，去打針啦。然後去到第二、第三、第四咧，就叫人上嚟幫佢打針啦。咁佢我睇住佢咧，佢都開始接受。但系咧，我又覺得佢咧呢幾年真係好悶，佢冇落過街，佢冇得出去同啲親戚朋友見。 歸根啊，媽媽。 我想有九十了是啊。 咁其实都间唔中你陪佢都可以攞落嘅啫，系嘛？行动方面系咪？ 佢唔想啊。 哦、okay。 佢直情唔想啊！费事啦，佢又唔中意戴口罩咁样样。咁所有呢啲咁嘅，即系老人家。 其实边个中意戴口罩啊？ 社交 嚟讲，我哋边会有中意戴口罩？ 我仔喺度等紧嘅，就撤销呢口罩嚟噶。 佢 啲靓口罩系咁，而家系咁样出场。 社交活动冇晒，咁我就觉得哇！原来我睇翻咧，如果因为以前咧。大家即係行動自如嘅時候咧，又懶得同帶佢周圍去啊咁樣樣，即係可以唔帶就唔帶啦。咁而家睇翻咧，我反而覺得咧，如果真係可以嘅咧，我會帶佢出多啲街，係啦， 帶佢翻嚟啊！ 一齐 做节目啊， 系 啊， 打几个闹。 喂，听下啲街坊先， 好啊， 有冇时间播？首先有陈太。 呢、這個疫情咧，我成日都反思緊啲小朋友個翻學時間咯。其實係咪真係一啲好細嘅小朋友，佢都係需要全日咁樣去翻學？即係以前咧，我哋都話叫咩上下午班啊。好多時我哋嘅回憶裏邊咧，我哋好多時候喺屋企啊，同屋企人一齊啊，同啲兄弟姐妹玩啊。或者我哋有好多玩嘅時間，有好多除咗做功課以外咧，我哋都會有好多自己所謂中意做乜就做乜嘅時間。但係而家啲小朋友咧，其實小學咧好細個開始已經所謂嘅全日制咧，佢全日都要喺學校嗰、那個概念係佢翻到屋企，其實做完個功課已經天黑噶啦。咁變咗咧，好多時嗰、那個即係佢哋同屋企人嗰、那個大家可以一齊有一啲嘅所謂親子啊嘅一啲傾偈啊玩嘅時間啊，又或者其實佢哋即係喐動啊嚇，或者即係出去跑下曬太陽，其實呢啲時間咧係相對嚟講真係太少。咁呢個疫情咧好多時停課啦，又半日課啦咁我就喺度反思緊，其實係咪真係需要行翻一個即係全日制咧？咁係咪有某啲時間可以係網課？係咪翻嗰個所謂半日 嘅學校嘅生活咧，係咪對佢哋嘅學習係真係有咁大影響咧？咁呢個當然係我自己個人嘅睇法啦。咁但係我又成日都會喺呢方面去諗去反思咯。 又係喎，其實 係 啊，可以留翻個空間俾佢哋有半日喺屋企。做下同佢屋企相處啊，曬太陽啊，都得 嘅 喎。 係啊，同埋其實如果係咁講法嘅話，會唔會係因為呢一個咁嘅疫情，可以而家呢個時間係嘛？即係大家緊張又緊張完啦，又可以嘅就係樣樣嘢都可以啊，翻去我哋嘅常態嘅時候，就係、是、定立一個新常態嘅好時機咧。係咪即係每一樣嘢嘅話，其實都可以去檢討嘅喎。 冇錯， 係咪可以咁做，定係可以咁做，會令到大家會更加舒服一啲咧？咁、我覺得真係呢個係一個 值得諗下嚇， 值得諗下。 好，另外神光。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三年疫情之后有什么觉悟啊，或者学习了些什么啊？我就觉得啊，大部分都是开咪方面啊，旧时呢可以看到大家的嘴型啊，几时开嘴几时收嘴啊。但是呢现在就要啊，仿佛在微雨之间呢，看看拍档几时差不多收声啦、啊、用耳朵啦、啊。多啲啦，多過用眼睛去睇啊！咁呢個咧就真係對於廣播嚟講咧有啲唔同啦，務求咧唔再搭聲，唔再搭嘴啦，真係學多咗咯。咁期望除低口罩啊，可以用翻正常嘅一啲廣播技巧，睇到人哋差唔多咧收嘴先講啊，少啲搭聲啊，聽眾啊都會聽得舒服一啲啦，啱唔啱先？ 好嘢啊！ 冇錯啊， 好嘢，好嘢。 我最近咧睇咗泰國有個棟篤笑啦，我講過啦，嗰、個講棟篤笑嗰個藝人都話，而家做棟篤笑好辛苦，知唔知點解啊？你哋個個戴曬口罩，我都睇唔到你個嘴型有冇笑。 係啊，定係就係扁緊嘴。 我淨係見到你一隻眼望住我，我啲笑話講極，你都係對眼，我都睇唔到你個口笑，即係好辛苦啦，即係覺得戴住口罩。咁但係呢個就亦都係一個常規啦，冇辦法啦。 但我都唔知啊，可到第時我哋真係唔使戴口罩嘅時候嘅話，當然做節目係好好啦。但係唔知咧，我又會。覺得嘅就係其中有一個嘅就係喺呢個疫情裏面，你覺得戴口罩，你冇戴口罩好似冇著衫咁啊！ 好冇唔安全， 好冇安全感啊！ 尤其是如果人多， 係啊！ 尤其是如果隔離有個人打個黑針，嗱而家咧，如果有個人打個黑針，好彩我有口罩， 冇錯， 你會唔會有咁諗法㗎？ 而家冇咁驚㗎，係咪？人喺側邊度， 好彩我有個口罩， 你出去彈開㗎啫，係咪？彈開一陣嘅話，你都會覺得有個口罩，我有個保護。 啊，係啊！好啦，另外有小白啦， 我係白月兔小白啊。令到我在这三年疫情里面最值得去思考呢，就是理所当然这几个字。因为呢以前就会觉得、啊、理所当然你、肚饿就可以吃饭，理所当然你是健康，理所当然你可以去旅行，即是很多都是开心快乐的东西，原来现在是很值得我们去到珍惜和爱护甚至乎守护。健康当然是一样啦。所以呢在这几年的疫情之后呢，我发觉人和人之间的沟通的方式呢，我自己都改变。不再是只是说喂你得闲出来喝茶啦，是现在有一个机会出去喝茶呢，我会好好把握。不是说喂不如我们一有机会又做下些什么啦，不是只是得个讲字，我们应该呢是所有事我们想去做的时候更加要珍惜，一有机会来的时候要珍惜去到做，去到呢在生活里面找更加多令到自己可以生命充实一点的形式去到度过。以前就觉得一样东西都理所当然的，今天不会啦，所有东西不是理所当然，所有的事情都应该要珍惜。 是啊，不是理所当然、 啊、真的。 其实本来就是这样，本来就是这样，所以其实你是不是 提醒大家是咪啊？冇、冇一樣嘢係必然嘅， 冇錯， 係啊，即係幸福唔係必然嘅，所以其實我都係啦。你每一樣嘢嘅話，你唯有嘅就係等過去咗，你就會去睇下嘅就係好嘅一面咯，係咪？唔好嘅嘢過去咗啦，係咪？好嘅嘢就會嚟緊噶啦。 希望每一個聽緊呢個節目嘅朋友們，開開心心，健健康康， 嗯，得到一啲嘅正能量。正向思想。 十二点钟之后，我哋有福尔摩 K 阿 K K Sir 今日又会讲下啲罪案啊，留意留意。 被风绑手很难负荷，人人想激到怎会好过？平淡够了，从未要冠军的什么？你值得拥有最浪漫那个？才学做达人，为求没有辜负你，陪伴我天天当你孩子般去可。世界中化作漩涡，有我照顾你，风起浪细，潇洒走过。说到最爱你，请不过誓一

美国在2019年将华为列入贸易黑名单，大部分美国供应商在获得许可之下先可以向华为提供商品和技术。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商务部已经通知部分企业将不再发出许可证。彭博社就报道，美国政府正是考虑切断华为和所有美国供应商的联系，包括英特尔和高通。他又说，在讨论是不是以及怎样调整许可政策的过程之中，有些官员主张对华为全面禁售。美国商务部发言人说，官员不断评估政策和法规，不对与特别企业的谈判发表评论。在北京，中方一直反对美方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敦促美方为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市场环境。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南海北部的一道云带正是逐渐覆盖沿岸地区。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气温进一步回升，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雨，天气是清凉。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4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794点，跌274点，总成交金额86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7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20点，跌7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6.6跌10.6，盈富基金21.94跌2.8，阿里巴巴106.6跌2.4，南方恒生科技4.43跌了7仙，美团172元跌个半，比亚迪股份247.4升了7.8，中国平安60.6跌3毫，药明生物64.45跌2.55，建设银行5.09跌了5仙，恒生中国企业74.86跌了9.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7，英镑9.679，瑞士法郎8.476，澳元5.516，加元5.85，新西兰元5.06，欧元8.502，每百日元对港元6.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11。日经平均指数报27,390点，跌43点。港金报17,980元，升咗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1.19美元，卖出1,921.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大埔嘅丁角路来回方向，近住大贵街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佐敦嘅德成街由于有水管急收啦，德成街去各市道方向，介乎富裕台至到各市道之间，唯一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咁另外新蒲岗嘅四美街受早前火警影响，去翻彩虹道方向，介乎六合街至到彩虹道一段唯一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福到福到，家家有福到。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兔仔俾人一种雪白洁净的感觉。踏入兔年，我会积极分担家务，将屋企打扫得干干净净，同屋企人合力缔造一个整洁舒适的家。 家迎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家庭幸福有福透。 香港电台季卯兔年新春团拜， 二月二号上十一点半， 香港电台第二台现场直播。 阿摄，天儿放假得翻我哋两个人，会唔会好 dry 咧？ 子豪，梗系 dry 啦，所以我净系得一个要求嘅咋，俾个靓女我就得噶啦。 靓女好、啊， 咦？你哋嗌我啊？ 唔系 啊，你翻翻入去啊？ 你知唔知靓女嘅定义系乜嘢啊？ 天儿放假之后，想知道我哋节目发生啲咩事？ 咁就要听晒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五点， 三五成群啦、啊。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同留翻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阿 Sir， 阿 Sir， 快啲过嚟啊！我有人要帮手啊 ！Help， help， 阿 Sir， help， 阿 Sir， 阿 Sir， 啊！ 喂，我系福尔摩 K， 有咩帮到你？ 福尔摩 K K Sir， 欢迎欢迎 欢迎 K Sir， 你好啊！ 好啦，咁啊嚟到呢啲咁嘅时候咧，咁啊大家啊即系啱过完个年啊咁啦，系咪？咁啊，但系始终咧有啲嘅庆典嘅活动啊，或者庆祝嘅活动嘅话咧，都尽有嘅。 年青人有大把利是钱， 系啦，咁啊有钱啊，咁可能身啊痕啦，身啊痕，咁跟住就去揾啲方法去使下佢啦，系咪？ 系你揾我使钱，我好识使钱， 我都 OK 嘅，我都 OK 嘅，揾钱啊赚跌，但系使钱嘅话边个唔叻啊？系咪？咁但系当然啊，最怕嘅就系莫过于喺呢啲咁嘅时候，或者有啲嘅 party 啊、聚会啊咁样咧，即系年青人最惊一样嘢嘅就系咩咧？遇到啲唔好嘅人，跟住就叫你忍一世咪一世，我唔知吓，我睇嗰啲电影都系咁讲嘅，咩都要试下。咁就会滥药啊，又或者就系吸毒啊等等啦。即系呢啲咁嘅情况嘅话咧，即系我哋今日都希望可以就住呢个话题，大家倾一倾嘅。系啦，咁其实有冇讲到就系话，即系其实而家年青人滥药嗰个情况嘅话系点样啊？ 年青人滥药咧，不嬲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啦。即系我当差当咗三十几年咧，我都拉唔少噶啦。咁样都好可惜嘅，即系每一次拉一单 case， 拉呢头啲年青人啊，无论佢自己吸毒好或者系贩运毒品好咧，拉完之后自己都心唔舒服，因为讲真，拉完你之后咧，你起码都十年八年喺个监仓里面走唔甩。 哇，咁严重， 好重啊，好重。讲翻就点解年轻人中意滥药咧咁样啦？以滥药就饮边药为主，咁啊就而家最时兴嘅就系嗰啲咁嘅大麻啦。 点解你会讲时兴咧？ 因为点解咧？即系大麻，你都知道好多欧美国家咧已经系合法化咗，然後你睇我哋北美啊、加拿大啊，甚至乎荷蘭嘅阿姆斯特丹啊，咁好多地方都係變緊。咁但係我可以話俾你聽啦，毒品就係毒品，冇合法化。啲歐美國家裏邊，你話啊，係咪佢先進啲，佢就合法咧？咁樣我哋落後啲就唔合法，唔係講緊先進與落後嘅問題。對我哋人體有傷害就有傷害， 對你真係有影響， 係咪？即係你吸完大麻，你有一種迷幻嘅感覺，係咪？你以為有啲咩嘢啊，可以好 high 有各樣嘢？你諗諗個後果係點樣咧？係咪？即係。是好差的毒品，所以亦都香港的法例里面收牌到咧 咩，即係大麻二分，你都已經係即係已經係做埋一個可能叫毒品啊咁樣。所以有啲大麻糖啊，尤其是你去嗰啲旅行啊，翻嚟去加拿大啊、北美嗰啲地方玩完之後，有啲咁嘅大麻嘅食得嘅嘢啊，全部都要抌嘅。 你講嘅就即係 CBD 係嘛 ？CBD 係咯，而家都有叫大家，如果有嘅話，你都應該係要係加翻出嚟咁樣。 冇錯，大麻呢樣嘢點解亦都年輕人時興咧？即係你講翻大麻，即係我哋要知道點解佢哋有個門路，一個互聯網世界，喺 IG 好或者各樣嘢咧，佢哋啲年輕人咧有方法去自己 communicate， 自己去溝通，邊啲 group 邊啲地方邊啲嘢咩渠道可以買到大麻？咁你我哋唔知喎，睇落去 我唔知啊， 你要家長都要留意下， 係啊， 即係佢上網裏邊，你譬如你誒我哋去超啦，咁 CHILL 超， 佢哋好興講呢個字嘅喎，而家好超啊，啲音樂好超啊， 去超咪即係去揈咯，去即係去迷幻啦，即係話係大麻嘅一啲代名詞。我哋去超啦，咁有機會佢就去食大麻啦。另外即係有啲譬如佢喺網站上邊啦，去搜尋嗰啲叫420啊，或者叫即係 420啊呢咁嘅嘢咧， 430。我就知 四三零穿梭機啦，我細路仔成日睇添，係咪？係420咧 ，underground 裏邊咧係啲唔好嘅嘢嚟嘅，即係 underground 佢哋叫國際大麻嘅日子。咁點解會嚟咧？即係呢個古仔 日子嚟㗎，4月20號 嘅日子嚟。 日子 咩日子啊？李生啊， 其實佢原身就唔係日子，佢原身係個點鐘數。佢喺北美喺1970年代頭咧，北美有啲即係中學生啊，無心。向學啊，咁啊約埋一齊咧，就喺附近尋寶。佢咩叫尋寶？就揾啲大麻豬。佢哋覺得嗰區裏邊咧，你話咩北美唔係好似香港咁入啦，就係咪好多山好多地方係種到嘢。佢哋走去尋，佢哋約埋喺學校4:20就去尋找大麻豬。 即係野生嗰啲，即係唔係自己種嗰啲。 尋寶需要尋寶，當然尋唔到啦。咩就周圍都有人大麻種咩？係咪犯法噶嘛？嗰時候咁，所以咧佢哋久而久之咧。变咗4:20咧，佢哋就觉得，哎，我哋去捕嘢，去搵大麻啦，搵唔到咪自己食咯。久而久之，420咧变成一个咁嘅代名词，就同大麻嘅最终吸毒有关。咁所以呢个系咁，其实真真正正国际。呢、這個反大麻係有個日子嘅，就唔係呢個日子、 哦。都有嘅，梗係啦。即係你有做啲咁嘅事嘅話，就有壞事，一定會有人反啊。 冇錯，係咁樣。 係咩日子咧？如果係 6月26號。 6月26號。 點解又會揀626嘅？ 咁又唔知喎，即係呢個即係唔係我定噶嘛？我唔係國際水平噶嘛？我香港水平啫嘛。 咁其實你頭先講到嘅，即係K Sir講到嘅，就係如果作為家長嘅話，真係可以留意下嘅。 留意下，啲小朋友有冇講到超啊、420啊，或者420啊，呢啲咁嘅嘢都系一啲咁嘅 indication 嚟。 我想问下佢翻嚟有冇味嘅个身体？ 有嘅，有味嘅，有味。即系有啲好味道。如果你一留去，你有人食紧大麻里边咧，你好容易闻到嗰阵味道。系走唔甩嘅，走唔甩嘅。 即系唔系嗰啲凉茶嗰啲， 唔会凉茶 嗰啲嘢。唔会，你觉得佢系佢嗰啲即系 herbs 嗰啲咁样嘅味嚟噶嘛？ 咁大麻点解又都受欢迎咧？因为即係容易食啊嘛，係咪？你買個大麻翻嚟，咁樣就燒煙啊、捲煙又食到，神不知鬼不覺。你唔同其他毒品啦，其他毒品裏邊你一係又要索落個鼻度，嚼嚼聲咁樣，一係又攞啲嘢嚟吸。如果你或者係攞個冰壺啊咁，仲有複雜好多啊嘛。咁所以你大麻就點解會即係較為受年輕人歡迎咁解咧？ 嗱，K K Sir頭先你有講到啦，你就係話即係其實如果你話吸食嘅，咁梗係係人都知道唔好啦，係咪？即係要向毒品 say no 啦。 冇錯。 但係問題係就係有時我哋都會發現到有啲嘅情況嘅，就係佢哋會揾一啲年輕人，佢哋會去販賣毒品或者運毒嘅。係呢啲又咪有啲古仔聽下 咧？我未退休之前就專係打擊呢啲啊，我覺得呢啲係好黑心，好黑心啊！因為點解咧？佢係犧牲咗年輕人嘅。 前途 最黄金嘅年代，呢啲系好冇人性嘅嘢嚟。系曾经有啲故事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咧、就有啲人咧为咗要揾啲后生唔显眼嘅人，同佢拖啲毒品，我哋叫拖。拖啲毒品咧，佢有个市场上面有个叫飞机仔啊，或者叫薄脚啦，啲系即系佢俗语嚟咯。佢首先佢一定唔会咁蠢。你同我带货啦，我俾500蚊你，系人都唔会应承啦。呢个咁明刀明枪啊嘛。佢有两种方法令到你落答嘅。第一种就是首先我同你一齐一嚟出嚟先，你全部俾我利用嗰啲都系15、16歲啲小朋友、年青人， 唔識 嘅個心智唔得成熟，分唔到咩好唔好，佢淨係知道有冇得玩，有冇得食，有冇得飲。 咁佢第一個手法就係話啊，我帶你出嚟啊，同你誒，想、哎、你今日你放學啊，出嚟啊，我同你飲嘢，咁去酒吧飲下嘢啊，食下飯啊咁樣啊，啊好唔好玩啊，梗係開心啦，免費酒飲，免費夜晚食，開心啦，同你玩幾次先， 你小心啲啦，呢啲好易啊， 馬小強你冇貪便宜啊，話 俾你聽，馬小強真係便宜莫貪啊， 完咗之後咧就握實啲啦，就點咧就有人送部新手機俾你，喂中唔中意呢個手機啊？得啦，我哋握實啲， 我唔識你噶喎 ，K K Sir， 你跟我玩幾次，我梗 係大家係 friend 啦， 大家 friend。有乜所谓啫？ 送手机啊！ 慢啲，我啲钱都系容易搵翻嚟噶，咁样咁佢梗系好多谢你啦。无端端送手机俾我， 系啊， 一次过送三部俾身我手边我三个人咁样。哎、好啦，咁就啊，咁啊送完手机啊，得攞去买啊。喂，点解你咁有嘅？诶、好易赚啫嘛，啲钱半个钟头唔使搵翻嚟啦。咁就喂，有好嘢关照咁样。喺、呢个时间咧，就有两种手法。有一种手法咧，嗰呢个小朋友真系贪，以为。真的容易找、半個鐘頭就買部手機了、那他就有什麼好路數行了、沒問題、你幫我帶些東西過去給別人就行了我給地址你、你用這個手機買張 SIM 卡搞定你等我 call 搞定很易找咁梗係由少少拖起先㗎啦，即係十 gram 百 gram 咪開始拖，越拖越大，咁、你係領嘢。咁、呢啲咧，佢就因為貪，就哇咁容易揾到錢、啊，尤其是投嗰幾次得，冇乜、幾個字搞掂喎、啊，來回 又 冇事、 啊，又快喎、 啊，哇仲好過你慢慢搞其他嘢啦，係嘛？ 又買部遊戲機咯、 啊，咁嗰啲就真係貪啦，咁佢就俾人利用啦。咁啊一個第一種手法，第二種手法咧就係咩咧？就、啊。你嗰啲，唔、好啦，我驚啊，我驚嘅，我唔敢做呢啲嘢。哇，咁佢人就會講啦，喂，你係咪咁啊？食我嘅，洗我嘅，成個兩個禮拜唔得噶嘛，係嘛？咁樣咧，咁就令到佢啲，令到呢個年輕人一個心裏邊過唔到、 哦。 好似我爭你好多嘢，係你咁樣又請我食飯，請我飲酒，又買部手機俾我， 真係冇乜義氣。如果你係咁樣嚇，就會對佢唔住。 好啦好啦好啦，我一次咋嚇，我同你做一次，得啦一次啊一次啦，起碼咁啊兄弟啦，咁啊兄弟啦，有義氣啦咁樣、你又覺得好有義氣，其實有咩嘢揾緊你笨啊嘛佢，咁、你做一次。梗系冇出事啦，第一次点会出事嘅啫，系、嘛？通常都俾少少利，你就唔会出事啊、好啦，咁问题你整完之后，吓嘛都冇事啦。再嚟隔两日揾你去过，你整下整下，你推唔到。咁咪佢发觉，哎呀，真系好似冇事喎。咁、就听咗佢讲，佢做埋个长期做个飞机仔。但系我可以话俾你听，老生常谈，上得山多， 终遇虎， 系一定拉到噶，系嘛？ 你唔衰。只不過你時運高，未到你。仲、有你以為冇人知道，其實我哋警方做嘢好多時候都會一路係，即係我哋知道咗。只不過我哋打個比喻，我哋出海網一個魚嘅時候，我哋係嚇咩求其就撈 兩條魚毛咁樣， 兩條魚毛嘅咩？我哋都想網大魚咁 樣， 咁啊所以。你一個唔覺意，你就中咗最大個網，咁、你就死啦、 嗯。 好啦，咁我話點解你一定你唔好年青人以為人哋送話，哎呀唔使驚啊，十八歲留下，哎我哋警司警戒架，但冇事噶，鬧兩句嘅啫。 係啊， 你 成日聽啊。 哎，你喺阿 Sir 面前揸下耳仔咧，佢就唔告你。邊有呢啲嘢？毒品係嚴重罪案嚟嘅、你話俾佢聽，嗰個喺個法庭裏邊判嘅刑啊。如果你話一啲一般嘅毒品啊，十個 gram。是什麼概念？十個 gram 其實很少嘢， 好少 一包砂糖咁咯，係、咪？一包砂糖多的咁多啦，十個 gram 喺法庭罪名成立都要坐三至七年。 哇！ 三至七年， 就算你係所謂叫做未成年， 未成年都係咁樣， 都係一樣。 呢個係個 sentence table， 即係我哋判刑指引嚟。法庭有，即係啲我哋高等法院裏面將一啲毒品嘅判刑指引咧，清清楚楚話曬俾律政司處，冇得就個官都要咁判。好啦，咁你話啊，十至七十個 gram 係。坐七至十一年， 哇！ 好啦，咁啊，二百至四百 gram 系坐十二至十五年，跟住六百个 gram 以上，六百个 gram 系咩概念啊？系一磅以上，一磅嘅白粉、或者毒品，就坐二十年， 哇！ 二十年 冇晒咯。 咁我曾经我就主要做扫毒嘅时间里，我拉好多，即系呢啲叫做好多嘅毒品嘅，我哋叫 seizure， 即系佢检取咗好多毒品，全部都系数以 kilo 计，即系每千。即系我哋叫千克千克咁计，好惨啊！见到啲小朋友翻到嚟，成个人落晒嘢，净系喺我哋面前即系流眼泪，喊。我仲讲埋俾你听，你知唔知你喺个法庭里边，你上到去罪名成立，你起码有十五年以上，你个监仓你做过。我话你几多岁？十六岁。十五年后你贵庚？三十一岁。 系啊。 即系你最黄金嘅时间、嗯，就喺个监仓里边度过， 嗯， 后悔莫及， 嗯， 冇人帮到你， 嗯， 系咪？原因就系贪呢啲。 K K Sir，我又想问一样嘢，咁点解永远都系会揾一啲嘅就系即系咁诶，心智未成熟啊，又或者系即系叫贪威识食啊咁样嘅呢啲咁嘅细路仔嘅？ 系啦，我 系啦，点解唔会去揾一啲嘅就系可能系家庭主妇？ 我揾你，你会唔会应承我啊？我揾阿马小强，马小强会先我你聪明啊嘛，系咪？仲有个家庭主妇，你唔好以为佢蠢啊！家庭主妇去买餸啊，都已经识格价啦。你叫我做啲咁嘅嘢，唔好玩啦。我仲有两个小朋友照顾，我点会同你做啲犯法嘢？系咪佢知啊嘛？佢知道个贩毒嗰个罪名同埋牵涉个判刑重啊嘛。年青人唔知啊嘛，年青人就觉得佢十八岁两下，好多嘢都有机会嘅，俾人俾次机会，呢个系好错误嘅谂法。 呢只系毒贩俾你系嘛？ 佢系俾个错，佢系洗你脑，令到你以为十八岁留下呢啲嘢冇所谓嘅，俾个机会你嘅，可以有警司警戒冇嘅、 嗯。 警司警戒只系俾一啲好轻微、好轻微嘅罪恶。 嗯， 毒品系折磨紧。 K K Sir， 你曾经都系总警司啊，咁你有冇警戒过啲？年青人啊， 我就冇做过呢样嘢，因为我系拉嘅，我系拘捕嘅，即系我哋做 operation， 我哋做行动咧、 嗯， 就唔会我自己去警戒佢嘅、 嗯。 通常咧、嗯，我哋分工分得好清楚。 系，咁、嗯、警戒会系点噶？ 警戒就系一啲轻微咧，譬如好简单啦，你而家十五六岁，两个小朋友，咁啊喺度无端端打交，咁啊你又打亲我，我打亲你，咁样拉咗啦，俾人睇到报警， 嗯、 又翻落嚟，呢啲就冇话严重受伤各样嘢，咁啊通常系警戒你，即系你唔会因为佢哋一时气愤，大家。拳头交打完之后就净系整，哎整痛我咁，我就告佢上法庭， 嗯、 我哋都于心何忍啦，系咪？咁呢个法庭就话俾次机会啲年青人，咁所以有啲引入个警司警戒。咁、 嗯、 警司警戒个过程里边，首先个条件你一定要个年青人知道，佢承认佢呢个做嘢系唔啱，即系犯法。佢承认呢个罪行先。 嗯、 如果佢唔承认嘅系，我哋冇唔会同佢做警司警戒。 嗯、 即系佢觉得我冇做过，又或者我条气唔顺，冇。我哋目的就系要话你知错、 嗯， 而我俾个机会你能改， 呢 个系好重要嘅信息。咁、 嗯、 所以警司警戒就处理一啲轻微嘅犯事，年青人，而佢又真系认错嘅、我哋先会俾机会。 嗱，K K Sir，其实仲有牵涉咗一个问题、你讲紧嘅就系话，譬如可能吸毒，如果真系上咗瘾吓，咁、其实佢要戒毒嘅，系啊，嗰啲情况嘅话，其实有冇啲古仔可以听一下嘅咧？即系其实佢哋系咪真系好似所讲嘅系咁？ 冇错，嗱，戒毒咧就唔系警方去做嘅，我哋警方咧就系一个执法咧，就唔系同佢做一个 rehabilitation， 即系话即系更新嘅、但系我有惩教处嘅同事，就喺呢一啲即系戒毒所啊，即系我哋喜灵洲里边，我都亲自去过喜灵洲。喜灵洲大家唔知。你有冇去过？你有冇去过啊？马小强 冇 啊！ 有都话冇啦， 有都话冇啦，系咪？你年轻嘅时候，OK。喜灵洲系搭船去嘅，咁样咧就由呢个惩教处嘅同事去管理啦。入边有啲就除咗有或者一般嘅监狱之外，仲有啲地方系辟出嚟俾人哋去戒毒嘅。咁、啲戒毒里边咧，佢哋就有啲叫更新计划啦。咁啊就即系俾啲堂佢上啊，俾啲嘢佢学啊，同埋有啲 discipline 嘅记录啊，同埋亦都帮佢咁样戒毒咯、除咗戒毒嘅方法，即系。惩教嘅地方之外，仲有一啲叫做志愿中心啦，即系啲就即系唔好讲个名啦，就系、自己自愿嘅，即系佢冇犯事，冇俾人拉，佢自己真系报嚟戒毒嘅，嗰啲叫做更即系叫做更新嘅嘢啦，咁样咁都好刻苦嘅，佢、就要你断绝晒外界嘅引诱，因为好多时候。年輕人要戒毒嘅話咧，即係佢有毒癮，有毒癮嘅時候咧，佢一定有地方去買嘅，買呢個毒品嚟吸。咁咧就即係譬如可能可樂英啊，可能係即係其他嗰啲即係我哋叫做ketamine 啊，或者係 ice 啊，即係我哋冰毒啊咁樣。佢有個癮喺度咧，佢咪揾咯。如果你俾個電話佢打，佢咪真係忍唔住，佢辛苦啊嘛，引起嘅時候，佢有啲生理上嘅，即係生理上嘅反應啊嘛，即係好辛苦、好吊癮嘅過程，佢咪會即刻會打電話揾佢。咁你咪得咯。咁所以喺戒毒嘅過程裏邊咧，一定要好靜嘅，同埋與世隔絕嗰段時間、一段時間。 明白。好啦，咁希望大家真係聽完我哋呢一集嘅話咧，真係要小心啲啊！嚇，成日講緊嘅就係話， 同埋即係父母都要係啦，同埋父母都要留意一下啲小朋友咯，即係唔好俾佢哋即係去瀏覽呢啲咁嘅毒品網站啊，各樣嘢啦。有啲尤其是大麻係有啲 indication 睇到。 係啦，咁就大家真係要醒目啲，同埋又要小心啲啦。 真係要 say no 呢啲。 多謝KK Sir， 唔該曬KK Sir。 還好每朝總有日出繼續陪我，還有麵包鴛鴦陪多一杯，如果其實欠彼得的多。

好似鐵甲一般，他們的敵人和競爭對手已經清楚，向美韓任何一國發出挑戰，就等同於向美韓同盟發起挑戰。他說美韓雙方正謀求在朝鮮半島和區域擴張延伸威脅活動和機制的方案。另外，美國傳媒報導，美國一個防核擴散中心拍攝的衛星圖像顯示，北韓一兩日前可能在咸鏡南道咸州郡的發動機試驗場進行了利用固體燃料的發射體試驗，研判可能與導彈開發有關。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气温进一步回升，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雨，天气清凉。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50%，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789点，跌280点，总成交金额877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7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20点，跌7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6.4，跌10.8；盈富基金21.92，跌了3毫；阿里巴巴106.5，跌2.5；南方恒生科技4.44，跌了6.6；美团171.8，跌7；比亚迪股份247.2，升了7.6；中国平安60.6，跌3毫；药明生物64.45，跌2.5毫半；建设银行5.1，跌了4仙；恒生中国企业74.88，跌了9.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30.33，瑞士法郎0.926，加元1.342，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234，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644。日经平均指数报27,376点，跌56点。港金报17,980蚊，升咗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0.7美元，卖出1,920.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 心居。 剧中用明亮嘅色彩同埋积极嘅态度，展现上海家庭嘅挣扎同奋斗。记着眼睇双女主角外来媳妇冯晓琴同本地姑姐顾清如嘅对抗、和解、蜕变同成熟，亦都延展上海社会各阶层代表性人物嘅沉浮。 国剧830，心居， 逢星期一至五晚8:30，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点画呢幅画先最靓？我想幅画多啲绿色，佢想画个远啲嘅景，睇得更广阔。有啲人想预翻啲色彩俾未来，有啲人就想画多啲同世界嘅联系。善用每一笔，为香港画出亮丽前景。2023至24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去 budget.gov.hk 发表你嘅意见啦，一齐画个好景啦！ 大家好，我系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系最风骚嘅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系完成咗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嘅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系最风骚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

我想问你咧，餐厅年尾会唔会收炉啊？ 会啊，租埋年卅晚就收炉噶啦。 哦，我谂住咧，依家通咗关啦，我想上嚟同你同埋阿嫂拜年啊。 哦，好啊，好啊。啊，不过今年年尾餐厅好忙喎，啊，我未必陪到你食团年饭啦。你啊自己揾节目啦，好唔好？ 哦，咁 唔好意思啊，得嚟，有客嗌我啦，唔讲住，系，拜。 喂 ，Christine 点啊？过年喺边度玩啊？你哇，去日本啊？哇，好啊！蔡二飞，好啊！咁你玩得开心啲咯？我啊，放假放到15啊！唉，我原本咧谂住上去广州度探我阿哥噶，不过佢好似好忙咁，我睇下点先啦。OK 啊？喂，你翻嚟咧，我哋再出嚟饮茶。喂，顺便咧，我想俾封利是仔啊，契仔啊。系，我系未结婚，咁契仔得意啊嘛，又可爱，我一定要派利是俾佢噶吓。爹哋、妈咪，我嚟睇你哋啊！你哋依家喺埋一齐，应该好开心啦，嗬？我大个女啦。放心啦，我会照顾自己的。我买了车，我会飞上去啦，去广州嗰度会同阿哥一齐一家人过年啊。不过咧，佢好似好忙啊。今年第一次一个人过年，系有啲闷。不过我谂我会习惯嘅。我走啦。清明再过嚟睇你哋啊！再见。喂，阿哥啊，点啊？ 阿妹啊， 啊， 通关咯，系咪上嚟广州啊？一齐过年啦、 啊！你唔系话你餐厅好忙咩？我惊你哋唔得闲啊！ 你话好中意食我煮嗰啲咸汤圆啊嘛？诶、嗰日咧，你阿嫂提我先醒起，系、哦、过年、哦、一家人食汤圆啊嘛。咁我谂翻你以前个胃食样啦。 哥啊， 点啊？ 我以为咧，今年我要一个人留喺香港过年添。 嘿，傻妹嚟嘅，老豆老母唔喺度，你又未结婚，阿哥唔睇住你，一阵间俾人虾点算？你快啲嚟啊！ 阿哥啊，咁有冇啲咩嘢要带上嚟俾你哋啊？ 切，广州咩都有，你带你自己啲行李啊，啊，其他唔好带，带个人啦、啊、吓。 哦。啊，乜咁耐都唔见人嘅？冇理由噶，讲明三点啊嘛，广州东站啊，咁似都喺呢度等噶啦。 啊，姑姐唔好意思啊， 啊， 唔好意思，我迟咗少少。 哇，真哥啊， 系啊， 佢高咗咁多，我差啲唔认得你啊。 我哋几年冇见啦，我今年19岁噶啦。 点解要你嚟接我嘅？ 唉，老豆今日好忙啊，因为今朝有客啊 ，book 咗今晚30人食饭，咁、 哦、 老豆要准备咯，阿妈都出咗去帮手啊，所以我咪嚟接你咯吓。 真哥啊，其实咧，如果你真系咁唔得闲咧，不如我自己租酒店住啦，或者我自己翻香港都得噶。咁等你哋第日得闲啲，我哋先见咯。 姑姐，唔系嘛，你一场嚟到又话走、啊，你想我俾老豆闹死咩？诶，仲有啊， 哦、 我哋好耐冇捉棋啦，我想同你捉啊，你睇下我咁多年有冇进步嘛？ 啊，你仲记得我同你捉过棋啊？嗬、啊， 梗系记得啦、啊。不过今次应该唔使你再让我啦、啊、，OK， 我应该赢到你。诶、啊，行啦，翻去先讲啦，晏啲塞车。 我哋咪搭地铁啊？ 我揸咗老豆架面包车嚟接你啊！ 哇，你识揸车添啦？ 梗系啦，我入咗大学嗰时即刻学嘅。 哇，你得唔得噶？ 得噶啦，姑姐好大个啦，唔好当我细路仔啦。 阿妹啊，翻未啊？入唔入得嚟啊？ 未啊，入嚟啊？ 唉，喂，唔好意思啊。哇！今日餐厅真系忙到咧，坐都唔得闲坐啊！ 啲客又唔捨得走，系咁捉住我怼走，真系，唉，真系吓。 你一定好攰啊，依家几多点啊？不如你早啲休息啦。 而家点半咯、哦？喂，系咧，今晚都冻噶。你够唔够被？使唔使俾多张毡你？我有啊，你要唔要？ 唔使啊，我够暖啊。 嗯、真系。 振国咧攞咗部暖风机俾我，冇开啫嘛、嗯 哎。我帮你开。 唔使啊，我唔冻。 是但啦，是但啦。 啊， 唉，阿妹啊， 吓、 啊，好多年冇见啦，几多年啊？ 差唔多四年咯。 咁、嗯、有四年，你话啲时间过得，唉，我最难过咧系啊，老豆老母走嗰阵，我都翻唔到香港送佢哋，唉，我真系好不孝，好冇用，唉，好彩有你真系。 唔好咁啦，唔关你事嘅，你翻唔到香港冇办法噶嘛。 嗯，今年清明啊。我要翻香港拜下佢哋，唔系第日咧，我落到去啊，俾佢闹死啊！吓，你知阿妈几恶噶？ 阿哥啊，过年唔好讲埋呢啲嘢啦，好嘛？ 讲笑嘅，系啦系啦，喂，未俾利是你，嚟嚟嚟嚟，我袋咗喺度，嗱，诶，嗱，两封两封，一封我嘅， 哦， 一封咧阿嫂俾你嘅， 多谢阿哥， 揸稳揸稳， 系，唔见阿嫂嘅。等我同佢拜个年先啦、 啊，冇鬼用啊！佢今日出餐厅帮手咧，跟住话条腰赤赤痛，佢又惊你阻你休息，听朝先啦、啊，听朝先啦、啊，唔急啊！ 阿哥啊， 嗯， 其实阿嫂系咪唔中意我啊？系咪嫌我阻住你哋啊？ 哇，唔好有咁嘅事啊！你唔好乱谂啊！佢唔知几想你上嚟教下佢啊，咩又画眉啊，又唔知咩啲嗰啲嘢咧，我唔识啊，化妆啊。 唔系阿哥，其实我明嘅，我今年唔细啦，成32岁，我仲未有拖拍，系咪？我就系怕咧，阿嫂其实唔中意啊，我咁大个人仲成日黐住你，其实咧，如果佢真系唔中意嘅话，我听日可以翻翻去香港。 够啦，嘿，得翻我同你，我点会唔睇实你啊？你啊，第时结埋婚生埋仔啊，我都当你细路女咁睇实你啊，点走啊？唔好走添啊！ 我几十岁人啦，你啊，以为惊我俾人呃系咪啊？你定系惊我学坏 先 睇实 你咁蠢，你实俾人呃添啊你！ 我先唔蠢啊！头先啊，我同振国捉象棋啊，都唔够我捉。 你好叻咩？你啊，咪啊，嗰日我教你捉，你啊，试下我捉啊，嗱，我赢紧你啊！ 啊，你咁巴闭啊？咁啊，够唔够胆而家捉啊？嗱，三盘两胜，输咗嘅话，听日就要择菜煮饭。 冇所谓，诶、哎，煮饭 OK， 争与争择菜。哎 最后。我同阿哥一路倾偈，一路捉棋，结果捉到朝早5点啊，仲系我赢添啊！不过我知道系佢专登让我嘅，哥哥好多谢你啊！第二朝一早，我闻到阵阵好香嘅发菜蚝豉猪骨粥味，真系好香！我亦都好耐冇食过啦。记得以前每逢过年，阿妈最中意就系煲呢一个粥。头先当我食第一羹粥嘅时候，阿哥问我：， 喂，好唔好食啊？嗯，有冇细个咧阿妈煲嗰啲粥咁好食啊？ 好食啊！ 好食啊！ 真系好好食啊！ 哼！ 阿哥问完我之后，我两眼已经充满泪水，因为喺粥嘅香味真系久违咗好耐好耐。 阿妹啊，饮啖茶，家乡茶，消滞。嗯， 哥哥。 嗯。做咩？咁样样做？ 多谢你。 切，傻嘅，新年流流，咁都有嘅，整到个样咁肉酸，我唔介绍啲靓仔俾你识啊，丑晒样啦。 我系咁丑样噶啦，鬼让我似你咩？自从爸爸妈妈过咗身，我嘅世界似乎只系剩得我一个人。因为阿哥上咗去广州做嘢20几年，仲结埋婚生埋仔，有自己个屋企。而我一直都离离合合，始终都找不到一个可以附托的人。虽然阿哥一家人对我都好好，不过我始终觉得我是个外人。今晚我们很开心，喝了些酒，我一早就入房休息。迷迷糊糊之间，我听到阿哥和振国在聊天。 老豆啊，我啲行李执好噶啦，有冇嘢帮你哋攞啊？我 keep 仲有位喎。 系，得啦得啦， 你记住打呢件羽绒吓，你阿妈乡下湖南嗰度啊，冻到啊， 系知啦，打冷震啊，我仲带咗嗰啲即系保暖嗰啲底衫啊，实够暖啦、啊，好多条裤啊嗰啲咁样，系啦，咁姑姐点啊？ 我未同佢讲我哋喺湖南啊， 吓、啊，咁阿妈搞掂晒未噶？ 搞掂晒噶啦，好耐啦， 我都好耐冇见公公婆婆啦，好挂住婆婆整嘅水煮鱼啊， 咁我整一啲好唔好食先？话晒我大厨嚟噶，你唔好净系赞佢先啊， 你煮嘅梗系好食，不过婆婆煮嘅有正宗家乡味啊嘛， 仔啊真系，好啦好啦，唔好嘈啦唔好嘈啦，执埋啲嘢早啲瞓啊。 原来听日佢哋已经安排好晒，成家人去阿嫂嘅乡下湖南度玩。唔怪得知啦，阿嫂今早一早就已经自己出咗门几日。阿哥，我明嘅，唔好意思啊，打搅咗你哋咁多日。我听日自己一早就会走噶啦，我费事大家尴尬，唔知点做好。呢几日喺广州，我真系好开心，可惜依然有一种寄人篱下嘅感觉。所有嘢都只系好短暂，完全唔属于自己。 姑姐起身未啊？ 早晨啊，振哥。 喂，你做咩拖住个箧啊？哦，你知啊？ 阿哥，振哥，我多谢你哋呢几日咧咁照顾我啊，又带我去广州周围去玩，周围去食嘢。我走啦。 吓、啊，姑姐你要走？你唔系同我哋一齐去湖南咩？ 我香港有啲事啊，我要翻香港啊。 喂，你又话你留到初十二嘅，我哋安排晒带你去湖南噶，你走咩嘢啊？ 吓、啊，你哋预埋我一齐去玩嘅咩？ 梗系啦，我哋谂住俾个惊喜你啊嘛，所以咪唔同你讲咯。妈子仲特登早一日上去啊，特登为你 系啊，执好晒房都执埋。佢惊你住唔惯啲乡下地方啊！早日去打点一下，换晒啲新嘅床铺，撕埋个热水炉，你知你啲大小姐啦，又水又唔热嗰啲咁啊！ 姑姐，你同我哋上去啦！ 系咯， 公公买咗只猪仔啊，谂住整 猪仔啊， 南烧猪俾你食噶、 啊。你讲真噶？ 系啊，我叫公公留起啲猪杂啊，听朝煲嗰啲猪杂粥俾你食。 你点知道我中意食猪杂粥嘅？ 老豆同妈子成日提起你噶，佢哋话香港姑姐咧又叻又靓啊，仲识扮靓啊！妈子啊，最想同你倾下啲美容啲嘢、啊，你知佢啦。 阿哥啊，多谢你哋为我准备咁多嘢啊！ 喂，嗱，咁你迟几日翻嚟啦？你同阿胡林玩，你唔好走啊！你摆咗个箧， 行啦行啦，姑姐啊，你唔去咧，公公唔舍得劏只猪啊，到时我哋冇得食啊！ 喂喂喂喂，冻唔冻先？嚟，俾条颈巾你啊！我 一啲都唔冻啊，同你哋一齐。我真的觉得好温暖啊！ 你记住啦，阿哥屋企即系你屋企，过年你唔同我哋一齐，去边啊？吓，无论点都好啦，随时欢迎你翻嚟、 嗯。 我同阿嫂住边，你屋企就喺边。但你又结咗婚，阿哥屋企就系你嘅娘家，中意就翻嚟，食饭摆多对筷子啫嘛。 每年盼着一天，装满的。是我所有思念，这一天是我家的庆典，不必烟花满天，只要和你见面。这一天让心愿兑现，回乡路再远，我不怕疲倦。车声隆隆，一路向前，回想过去每一天，经过多少人情冷暖，点点滴滴在心间，见过再多繁十年，比不上我心爱的家园。万语千言，归心似箭，团圆就在眼前。车声隆隆，一路向前，一站比一站喜悦。这是最虔诚的情愿，山高水远见一面。 太多蜜语甜言，比不上母亲温暖笑颜。万语千言，温馨似箭，团圆就在眼前。啦啦啦啦啦。团圆就在眼前。